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嘅，哦都6:09啦吓，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一个早上，咁啊见到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方面就一般啫喎，都系去到呢、這、一个。叫做中級度的水平啊，維持喺四嘅。今日朝頭早咧，時間都已經過得好快啦，啊，已經嚟到咧就係10月14日，農曆9月19嘅星期五早上。咁啊，希望各位聽眾今日咧都係加油，做好自己嘅工作，然後咧可以早點休息，得到自己嘅 free time， 自己嘅自由時間，咁就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咧喺佢出生之后咧，都感觉上系会有一个嘅使命嘅。你感唔感觉得到你同呢个使命之间嘅各种嘅互相连带嘅呼唤呢？啊，谂咗几秒之后，可能你会喂，谂下谂下，好似系、哦、做过几份工之后，发觉啊，原来而家呢一份嘅工咧，系令到你觉得最开心嘅。最有一个咧快乐嘅感觉嘅，最感动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嘅呼唤嚟。呼唤有阵时系唔系净系人可以叫到你，其实一种嘅事情啊，一个感觉都可以叫到你，令到你会觉得啊，我始终好似系呢一种嘅人，我要去呢一个位嗰度挑战咁样嘅。所以咧，有阵时我哋都要细心听一下，城市俾你嘅一种呼吸声啊，大自然俾你嘅。一种嘅感觉啊，令到你体会得到自己嗰个前路到底应该向边个方向行。有阵时候未必系净系方程式计算得到，好多时候都系要靠一个感觉，睇下你会唔会感觉得到咧自己啊嗰个方向到底个位置喺边一度。 舍不得满写的工作，谁叫我捉不紧满足的感觉，那脆弱的感觉。谁叫我打不开太多的打算，谁叫我舍不得归家的温暖，谁叫我浪漫后把负累道别后加倍留恋。难道是要怪我是个平凡人？难道是要怪我为爱恨入神？难道是要怪我或抱怨这世界没有满意？谁叫我寂寞夜会怕冷，谈情时会怕说真，坑中更加怕软弱。但是别告诉我平凡人少不免永远。有了爱没有了爱，谁情愿有过去没有结果？谁叫我愿境后要发泄狂，仍是会喝醉，再试后心会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才想得太多。 世界没有满分，谁叫我寂寞夜会怕冷，谈情时会怕雪，漆黑中更加怕鸳鸯，但是别告诉我平凡人少不甜，永远会怕得太多，谁情愿有了爱没有了我，谁情愿有过去没有结果，谁叫我倦极后要发雪，学仍是会喝醉，再试后十回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再想得太多，莫夜会怕冷，谈情时会怕雪，漆黑中更加怕鸳鸯，但是别告诉我平凡人少不免，永远会怕得太多，谁情愿有了爱没有了我，谁情愿有过去没有结果，谁叫我倦极后要发泄，忘形时会喝醉，再试后拾回自我，但是别告诉我无聊才想得太多，谁叫我 听下听下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谁叫你呢？如果你听着收音机的 是我叫你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咧，吓二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1%的早上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一般啦，咁啊属于四嘅。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咧，咁啊同听众一起揭下揭啊咁样。啊，记唔记得寻日咧就有讲过，政府方面咧就有一个新的展览嗰个博览啊。展出咧40项智慧城市科技方案，因为寻日咧都同各位听众咧就讲咗少少。今次咧其实睇到资科办啊，佢哋最厉害嘅咧就系将相关啊电子政府基建嘅设施啦，喺一边其实涵盖范畴都相当之多嘅，例如系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云端计算、数据分析，仲有咧就系电子支付等等嘅领域。又有一啲咧就系譬如图像分析参考模组啊，推动政府部门应用区块链嘅技术，例如一啲叫做共同区块链平台。仲有咧一啲咧就系譬如改善公共服务嘅大数据分析平台等等啊，咁啊都系由佢哋成立一个叫做咧就智慧政府创新实验室入边咧去到督促佢哋去到做好佢噶。今次咧亦都提供咗平台联系政府同埋部门同埋创科嘅业界嘅，咁啊所以咧都有几多唔同新嘅点子啊吓。咁啊其中有啲咧，例如有一个叫做3R搜救方案。原来警务处为了提升就是登山搜救的效率，研发了一个叫做 R Map、R Watch 和 R Cam。今日三个Triple R 所组成的一个3R搜救方案。好啦 ，R Map 咧就系由资讯系统部自行研发的电子搜救地图嚟噶，至于 R Watch 咧就系利用双卫星系统技术提供一个咧就准确搜救队伍嘅位置，并且咧就提供搜救人员嘅身体状况，即系实时话俾你听，哇！佢哋嗰个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啊？用以咧确保安全嘅，去到咧就系R Cam， 能够咧就系将现场环境以高清影像传输俾指挥中心。咁啊，三 R 搜救方案能够提升咧就系搜救队伍嘅应变能力同埋跨部门协调嘅搜救效能嘅。仲有一个咧叫做卫星嘅卫邮件嘅邮卫邮计划，就系打击咧电邮骗案嘅项目嚟噶，亦都会联同咧就香港大学共同研发一个叫做可疑电邮侦测系统。 協助咧就香港中小企業咧就自動識別日常電郵來往入邊啦，咁啊出現嘅一啲叫做可疑電郵啊，咁希望咧就防範企業代入一啲電郵騙案而蒙受損失嘅。咁你話除咗警務處之外啦，咁當然入境處都係厲害嘅，咁佢哋有一個非接觸式嘅醫道服務。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就等合资格的香港居民用容貌辨识的技术可以就是办理自助出入境的一个检查，减少就是接触共用设备，亦带来一个就更加快捷方便和卫生出入境的服务的。而人工智能有一个中式步操学习站，这个就惩教处的叫做人工智能中式步操学习站，咁啊以解放军驻港部队仪仗队中式步操嘅标准咧动作作为蓝本嘅，分析同埋评估学员嘅动作数据，例如就系步距啊、动作嘅角度啊，从而得到咧一个咧就评核嘅分数，即系 AI 望住你啊，操一操先咁样去望一望你哋嗰个步操嗰个嘅能力啊、角度啊各样嘢。用意咧就系评下你嘅分数，同埋咧就系提高嘅准确性，更加咧就有人工智能监测工地啊，喺一啲地盘工作啊嘅施工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亦都会有人工智能啊去到帮忙咧就检测大家嗰个嘅安全措施同埋安全嘅装置嘅，咁希望梗系达到咧就系零意外啦。咁啊，人工智能咧喺我哋生活上边亦都越嚟越帮到手噶啦，咁啊向好嗰方面帮手咧，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造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 无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水，哪需要逃，只需好好去演戏歌。 No， 就算旧片段太过深刻，别要记录，自会过得。 今日早上的时间六点二十四分，一首的歌曲是来自安俊豪的《还好没有你在》。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出边系25度嘅气温，咁啊星期六日嘅天气都要睇睇嘅，咁啊暂时嘅而家天气就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星期六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到20度，哦20度或者以下添。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嘅早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属于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有啲咩地方去咧？咁啊位于中环啦吓，近住摩天轮嗰度嘅位置啦。咁啊今次咧见到佢哋嗰边嘅娱乐咧都好似升级咯。啊，当中包括咧就一个私人花园啦，咁啊提供咧就哇都几靓嘅梳化。啊，呢啲天气咧。又唔係落雨濕濕嘅時候咧，就可以坐喺啲户外嘅地方，仲有一張大梳化咧。老實講係舒服嘅，咁啊亦都可以享受一下佢哋嗰個嘅視野啦。咁望過去，譬如維港嗰邊啊，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電影啦，同埋叫做露天電影都有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嗰度望一望，睇下有冇啲啱你嘅活動啦。全新嘅活動咧，其實佢哋喺最新嘅時間啦，10月13日，即係尋日咧，都已經開始啦。咁啊，通常都係啊，星期四咧就會開始嘅。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啊，同埋咧，而家即係坊間啊嚇，都好多咧，就係有一啲叫做大閘蟹嘅放題啊，又或者係食大閘蟹啊，各樣嘢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去嗰度咧，就留意一下。如果自己中意食嘅時候咧，就可以去食啦。如果唔得嘅话咧，咁啊，梗系选择第二样嘢啦。啊，星期五六日咧，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啊，亦都可以去一下一啲山艺嘅活动啊，甚至乎咧，而家咧就玩水就唔系咁好啦。啊，始终天气都开始凉啊，啲水咧就比较上寒啦吓。咁啊，秋天当然最好咧就系去行下山，选择下唔同嘅路线。咁啊，最好就系上翻一啲政府嘅网站。揾一啲合適嘅路線，咁其中如果你話幾好去嘅，咁當中香港仔水塘啦，有兩個鐘頭嘅樹蔭行山路線，咁當中亦都會經過一啲譬如法定古蹟啊、石橋、水壩、水製房等等，呢啲亦都可以睇到同一時間行山，以及咧就係嗰個嘅香港以前嘅一啲嘅特定嘅歷史文物都幾好嘅，大家可以星期六日天氣好嘅時候就出發啦。 放松变形，把不废话错针一种指责。 漆黑中开了花。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我爆发功力老全战绩，要发奋出力冲至春季。 The truth is， 人快乐长流免疫，曾经过万重战役。 六点二十九分的时间，石山家的 Happy Song， 希望大家星期六日的时间玩得开心一点了，好吗？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佑报道新闻。美股单日转向，道指重上30,000点关口，纳指同埋标普五百指数结束六日跌势。美国九月通胀率轻微回跌至8.2%，核心通胀率就升至6.6%，创40年新高，超出预期。联储局持续大幅加息预期升温，拖累三大数早段跌近2%至超过3%，但系技术支持同埋补空仓，带动大市显著回升。道琼斯指数由29,000点以下回升至最高30,168点，收市报30,038点，升827点，升幅2.8%。法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土耳其建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枢纽并无意义。总统府话，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比更多俄罗斯天然气可以出口无意义。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已经由几个月前接近40%下降至目前的7.5%，并且可能进一步下跌。总统府说，俄罗斯和土耳其可能会共同决定出口更多天然气，但是不能够出口到欧盟。欧盟致力对主权减少依赖俄罗斯和气候过渡的承诺。普京早前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哈萨克首都会谈。普京说，土耳其已经成为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最可靠路线，可以考虑在土耳其建立供气枢纽。普京又说，这个平台不单止可以供应，亦都可以定价。伊拉克国民议会经过两轮投票，选出前水资源部长拉希德为新一任总统。在第二轮投票中，拉希德在269名参与投票的议员中获得162票，击败获得99票的现任总统萨利克当选。拉希德随后宣誓就任总统，并提名前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苏丹尼为后任总理，筹组新一届政府。拉希德1944年出生于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曾任水资源部长，自2010年起担任总统高级顾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係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工料测量学徒欧远玲话要好多谢佢嘅在职培训导师啊！ 好似我咁样初初入嚟睇图又唔识，食语啊我都唔识，咁佢亦都会好有耐心讲解俾我听。 想知 Kimmy 毕业之后点样加入工料测量界，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与你一同展翅启航。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代表的选举共划分为31个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等，一共38个选举单位。代表产生程序除了有推荐提名，还要有组织考察，最后是会议选举。选出的代表都会涵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年龄、不同入党时期的人士，亦都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官方早前就公布，一共有2296人当选二十大的代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6点36分嘅时间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这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嚟到星期五啊，等我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啦，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咧就几好，不过空气啊差啲咯，一般啫。系、啊、哦，四。 真系，即系呢个好厉害喎、 啊。 同琴日比真係兩樣嘢，嗱我每日同你講電話咧、我都係企喺同一個位置嘅，即係企喺屋企嘅同一個位置。咁就喺個廚房嗰個細小嘅窗望出去咧。咁個窗望出去個景象咧，就係望到大廈嘅少少外牆。啱啱好呢一排咧，即係冬實踏入叫做秋季啊，太陽射過嚟嘅時候咧、你就睇到嗰埲外牆，咁佢係煲嗰啲紙皮石噶嘛。咁啊呈現出乜嘢顏色嘅？呢個時候咧就呈現出一啲淡黃色嘅、好似好清新咁樣咧。今日睇咧，同琴日睇，琴日真係清潔啲喎，個感覺啊。即係可能真係今日有少少少少濛濛地嘅黃。可能真係個空氣污染指數嘅關係。 係啲淡黃色嘅嗬。 系淡黄色，今日系。 咁啊，睇下你中意咩意境啦。啊，有少少似咩嗰啲飞沙风中转嘅感觉。 哦，咁又可以做，真系形容得几贴切，真系。去哥，请阿发哥出嚟先。 飞沙风中转咁样。 我喺飞沙风中转咧，分享少少琴日咧。咁啊，最近呢个天气报，嚟紧个天气预测，同埋嚟紧都会好天啊嘛。 系啊。 咁琴日就洗车啦。咁啊，我自己哎呀，几廿岁辛苦啊，不如揸架车出去搵人洗啊。咁琴日就揸咗去一个地方，咁就洗车嘅时候咧，咁就一对夫一对男女咧，我唔敢肯定佢系咪夫妇啊。咁一对男女洗车，咁就啱啱好 揸到個車買嘅時候咧，即係佢喺街邊，即係鋪頭前面就即刻幫你洗。咁、幫你洗嘅時候咧，咁我就咁啱行到佢洗緊一架車。咁我就問：喂，師傅，仲有冇時間啊？跟住佢就話：洗完呢架到你啦。我梗係停埋一邊等佢啦。咁跟住一停，即係好快，佢洗完之前嗰架洗走咗啦。咁我就即刻洗架車埋去啦。哥仔，你唔好再啊，坐喺度啊！我话哇咁快，我话冇理由噶。咁我真系坐喺度嘅时候，咁就两一男一女，大约都系40岁咁上下，40多岁咁上下啦。跟住咧，好合拍。嗰种合拍程度咧，就系、譬如个女人攞起嗰个水枪，跟住个男人咧就已经攞起嗰个刷。当个男人刷得咁长嘅时候，个女人已经攞起块毛巾。 哇，好夹、啊， 好夹。於是者咧，跟住個女人想攞起嗰、那個即係好大嗰個吸塵機吸個車籠嘅時候咧，咁、個男人已經開車門，咁跟住搞曬之後咧，抹個車身，抌一塊大毛巾，一個企喺左邊，一個企喺右邊，就由車尾掃上車頭，嗰種合拍嘅程度咧，即係哇好厲害喎、 啊，係咯， 好即係呢啲係一定係經過長時間專人訓練，你先至有呢啲咁樣嘅。嘅效果噶嘛，咁抹完之后立立令啦，当然系。跟住我同阿师傅讲话，哇，师傅好快、啊，你估阿师傅点答我？ 系咁上下啦，温食啦， 系嘛？又唔系、啊，佢话诶，算慢噶啦， 唔系啊， 仲快啲啊，我咁厉害， 即系嗰日已经慢咗俾你睇啊， 已经慢咗，但系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咧。嗰種嘅合拍程度，仲要係佢成當中咧兩個人完全係好專注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唔需要望對方添。 哇！眉頭即係眉頭眼額都唔使睇喎， 已經都唔使睇嘅。即係呢個合作咧，即係彷彿就好似已經合作咗幾十年嗰啲咁樣。哇！好厲害！我睇完之後咧，我自己即係我都汗顏，我汗顏乜嘢啊？咁你都唔係。做佢哋一樣嘅工種，我話唔係啊，其實做戲一樣，又或者做節目一樣嘅啫。即係你做戲需要有一個拍檔，做節目都要有一啲拍檔。嗰種嘅合拍程度咧，你真係唔需要出聲，你眼望我眼，直頭係大家心神意會，我開聲，跟住你就唔出聲。 係啊， 你出聲嘅時候，你就可以，你又唔係講嗰句説話一個句號。是一个即是俾你延伸落去的一个话题。呢啲就是一个即是最佳拍档的典范。 又可以去过。最佳拍 档。我都好汗颜。又去过即是请了许冠杰今次。我都汗颜。即是我觉得从事演艺行业的朋友都要去那里洗一洗车。 即是有些体会啊。 有些体会。即是就我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行头呢真是找到一些咁合拍嘅对手啊！真系 难、 两只手指定三只手指做得晒，好难，好难。 直头系金庸小说入边天罡北斗阵嗰种嘅合拍啊！ 啊，真系形容得好贴切， 系嘛？即系我俾个背脊你，你以为劈落去啊？后边嗰个人系劈紧佢啦。 系啊，呢个真系，唉，即系讲起突然间。就算我去到呢个年纪咧，真系觉得自己都仲要加把劲。当然咧，你嗰把口就话，哎呀，人哋好合拍，你自己揾唔到咁样，好似将个责任推咗喺人哋嗰度。其实自己你都要即系尽自己嘅能力嘅，即系譬如你自己做嘢嘅时候，你有冇去做好自己本分？好简单，你有冇相信你嘅对手？去人哋会同你做到嘢，一齐合拍到嘅，即系好多嘢。去延伸出嚟咯。 信任啊，真系好紧要嘅。如果你系啊，基本嘅信任都冇嘅话咧，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唔睇眉头眼额都知啊？其实睇眉头眼额已经估到对方做咩咧，已经很好噶啦。 系啊， 系啊，咁大家努力啦，努力啦， 努力啊！咁唔单止系我哋呢个行头，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系嘅。可能你嚟紧即系有啲听众跟住你翻去 office 做嘢，其实办公室嘅同事一样噶嘛。你做嘢嘅时候，人哋系咪会同你好合拍咧？定还是你净系自顾自，即系成日射波唔翻工，跟住啲工作留晒俾人哋，咁定点咧？ 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合拍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系咯，即系揾自己嘅心神出嚟做下嘢咁样咧。 系啦，哎呀，特别有感觉添，突然之间都觉得 追到你添，真系唔好意思。 好，翻嚟就互相追过。 好啦，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四分，外面二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的水平。 好奇的乱瞧着黑白的情节，当我躲在房间乐极忘形的表演，你微笑的双眼是否当时早有预感，看到了今天。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你从不曾熄灭我天真的火焰，不怪我在浪费时间，是你的无条件成就了这一切，是你让我看见天空没有极限，时空的画面，多少冷言冷语汹涌的来到耳边，多少夜失眠，你是否又曾如日如年差一点沦陷。当我落寞的遥望着再来的春天，当我默默的把眼泪留在心里面，让一切为缘，谁不曾埋怨，真的都在你面前，但你却无条件 8分啦，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天气方面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至到中期风势颇大，咁啊天气较凉噶，咁啊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到20度或者以下噶。朝头早咧，咁啊都有啲山艺教练啊，咁啊唔系同我哋讲行山路线，反而讲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投身喺个山艺行列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啲学嗰啲嘅 course 系点咧？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喂，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這个种字咧都系大力啲嘅。 系啊，因为我惊细力啲你唔够种啊嘛，摆大力哼落去，你梗系先种啦。如果唔系，你见我次次点解咁大力啊？就系、是、食你个字啫嘛。 我就谂住端午节先有得种嘅添， 冇嘅，你一年365日都种，厉害厉害厉害。好啦，嗱，今日讲翻正题先。 系， 我哋之前咧都讲咗好多啲教练啊，一级啊、二级啊，咁啊三级，唔系电影啊吓。好啦，去到教练牌呢、這个叫做行山教练牌嘅时候咧，喂，三级啊真系越嚟越辛苦噶啦、嗯。之前都辣过少少，讲过少少三级噶啦，仲有啲咩可以即系补充下咧？ 其实咧，我哋一級同埋二級咧個山藝訓練咧都係推廣啦，咁純粹俾佢感受一下、品嚐一下，專業可以點樣玩嘅，或者啲冇專業啦，即係比較認真點樣玩。 嗯、 去到三級咧，頭先上次我記得有講過啦，要意外事件處理啦， 係啊， 佢哋要學繩索系統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誒，中中咧，其實最主要我哋會集中咧，就訓練嗰個人話俾佢聽，其實你作為一個領隊應有嘅責任。 嗯。 咁好多人咧就以為哦，領隊應有責任咧就是、我要帶多把遮，我要整多份後備嘅嘢俾學員。 喂，呢個 concept 就蜘蛛俠 concept 咯、哦，你嘅能力越大，即係去到三級嘅時候，你嘅責任又越大、哦。Spiderman 喎、哦， 冇錯。如果你咁樣諗咧，就錯啦。 誒、哎，係咩？哎呀，所以咪要請專家咯，所以咪要請專家講咯。 因為咧，我哋假設我一個人可以帶八個參加者， 係。 咁如果八個人嘅水、八個人嘅食物都我攞，咁我係隻奴仔，我係挑夫嚟嘅啫。 係啊，咁啊， 係，咁就唔係嗰件事啦。所以係應該喺出發前，或者喺行進期間，你要觀察到大家啲水量啊。 嗯， 你要諗辦法咧，係點樣去幫佢飆水啦，或者係提佢哋之前要做好咩準備啦。 嗯， 所以領隊咧，我哋成日講緊喺個山裏邊咧，你唔係將所有嘢全部都擺曬上自己身上，應該就係、是、哦。教大家一起去共同面对问题， 嗯， 咁先一个好嘅领队、啊，而并唔系话，哎，我纯粹我咩都咩晒，因为我过往都听过有啲叫做人士，佢哋好专业地就话，啊，今日咧带八个人，咁我要带，因为我少少有攀岩嘅地方，咁我要带八套攀爬嘅嘢，咁，哇，哎，先生，你点孭八套嘢啊？啊，呢、這个唔实际，都唔安全， 嗯， 变相你自己嘅体能消耗咧，根本就照顾唔到佢哋， 系、啊、系。 咁所以我哋讲緊领导技巧啦，你之前个安排啦，带队时候你要观察啦。咁好多同学仔呢成日话，哇，阿新姐你哋行山嘅时候咁多嘢讲嘅。你可唔可以静啲呀？ 喂，新姐我好啱去 join 你哋嗰啲 tour 喎。咁多嘢讲嘅。我驚我俾你啲学员话添啊。 你有斯文㗎喎、 啊。哦，边个斯文？ 平时见你，你好斯文，好少讲嘢。 哎，你识得我多嚟，而家都知道我把口唔收噶啦，系咪？ 适当时候啦，我知你最叻 control 控制。 啊，咁啊系啊，咁 因为我哋其实咧行嘅时候咧，你冇可能问佢，喂，你而家个身体几多？俾几多分我咁？咁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手法。好多人问啊，你而家你体能十分满分，你去到几分？ 系， 其实好含糊嘅。 其实嗰个人，你问佢啊。佢自己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幫自己評分啊，因為佢可能佢會覺得，喂，而家呢刻我上緊斜，我今日話俾你聽，我啲體力得翻三成啦。咁轉頭平路嘅時候，佢又擺低咗個袋咯。佢而家話俾你聽，冇啊，我八成嘅而家。佢哋自己都唔係好識衡量，因為佢哋個 level 低啊嘛，即係唔係話佢哋唔好， 唔係 level 低嘅經驗唔夠。 係啦，即係唔係嗰個 level three 啊，嗰個教練嗰個質素啊嘛，唔同嘅。 通常系三級嘅山藝學員嘅訓練班嘅學員啦，咁啊，通常我哋就會教佢哋，你試下同佢傾閒偈。 嗯， 咁傾偈當中咧，佢嘅反應啦，佢嘅回應啦，咁、你就大概估到，即係譬如你攰啊，你都冇心機回應啦。 梗係啦， 啊，你扯緊蝦，你都答唔到我問題啦。咁、 呢個咧喺之前玩藝行嘅時候咧，即係仲有實體嘅時候咧、我真係咁樣同啲隊友試嘅，同佢傾下偈咧，你發覺嗰個隊友咧開始講嘢啲模糊啦。但佢唔係好想答你，上緊斜嘅時候咧，你問咗佢好多嘢，佢唔答你啦。然後你聽到佢，跟住佢淨係講咗句，佢同我講：，哇，你咁冇氣嘅，上斜都傾緊偈嘅你，咁你就知道其實係你要就佢咯。 佢到咁上下啦，呢個好簡單嘅測試方法。 同埋咧可以關心佢多啲細節嘢，同埋多咗了解。因為我發覺咧，生意咧，我哋成日都講過掛喺口唇邊嘅，即係大自然就係最好嘅人生道場啊。我哋唔係淨係去到一個競賽活動，唔係。所以點解咁多年嚟生意都唔係比較，即係比較冇乜人去 focus 睇翻我哋。政府都唔係好資助，原因就係你冇比賽，你冇得攞獎。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活動咧喺所有人無論咩年紀都適合玩，無論咩年紀都有啟發。我好多時候啲同學仔都年紀大啲嚟都會參加個課程，有時候會認叻啦，好覺得自己好不可一世咁啦，咁咁啲同學仔就好憎佢啦，咁我就會解釋其實咧佢好陰功嘅，幾十歲人咧都冇人話俾佢聽咩叫謙讓， 係啊，只有接觸大自然嘅人咧真正體會到嘅時候，佢哋就知道自己嗰種渺小，而需要學習尊重大自然，保持謙卑。所以我都好中意咧一啲嘅運動咧，係可以經常接觸到大自然，可以令到一個人咧更加明白到自己身處嗰個位置同自己嗰個水平喺邊度。 同埋我哋會計算嗰、那個即係三級班嘅同學咧，佢哋要學習咧要緊急出嚟路線。有進就必有退。 係。 咁我哋成日都掛喺口唇邊啦。我今日上唔到呢座山咧，唔係羞愧，唔係覺得慘，即係唔係覺得醜怪，一啲都冇。你反而咧，我今日唔上係有啲原因噶，天氣熱啦，對完又一個人唔舒服啦。好，我哋啊，下次再嚟過咁。記住長玩長遊嗰、那個安全意識係緊要 的。啱、 為咗張相，為咗一個虛無縹緲嘅目的， 為咗啲 like 係啊，為咗什麼考牌路線，我今日咧要八個鐘。行完出鬼手来回什么什么咁，其实我哋一直都唔鼓励大家去话咩叫考牌路线。当然有好多人系真系佢靠呢啲嘅 搵食嘅，系嘅，的而且确 嘅活动啦，去确立自己嗰、那个认受性 系 冇问题嘅，即系各有各玩。我亦都好欣赏佢哋有咁嘅体能啊，有咁嘅意志去完成嗰件事。但系咧。就如果我唔得咧，又唔係醜怪嘅喎。 係啊， 所以呢個問題就我哋成日都喺班上面教大家。喂，我上到藍蛇尖唔緊要，你咪叻咯。 係啊， 咁你人哋上唔到係咪唔叻啊？又唔係喎。即係呢個我哋成日玩山一定要有即係個心態咧，就係、是、我今日上唔到，聽日再嚟。聽日唔得咪下次咯。係， 同埋玩山咧，我覺得有一個心態都係我自己放喺心入邊。每一座山咧都有佢自己嘅脾氣。唔系话你上到呢座山咧，你系一定叻征服座山。其实系因为座山俾你上去，佢喺你上去嘅过程入边咧，佢系啦，佢冇俾你受伤，佢冇俾一啲好极端嘅天气俾你。即系例如，我上富士山啦，即系早两年嘅时候，咁我都去到第八个位嘅时候咧，即系夏目嗰个位咧，因为真系暴风雨，你相对嚟讲变咗香港系黑雨，你仲夹硬冲上去。人哋個個都翻轉頭，你仲衝上去，咁呢啲就你就知道啦。其實今次同個 timing 係唔啱，唔緊要，咁我咪走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實有機會嘅。係啊，實有機會嘅。 因為我成啲記者朋友，可能佢哋而家年代都唔同咗，以前就會講征服邊度， 係 而家唔再用征服嗰兩個字嘅啦，因為大自然係征服唔到噶嘛。即係講到好多次係征服唔到嘅，你係同佢共存， 係啊， 或者你。教即系叫谦让啲，哦，你落大雨我咪避咯咁。咁所以我哋喺三级班啲同学仔嘅对要求咧，就唔单止系技术层面上边， 系 即系心态上边咧都要作一个调节，因为要教班。如果你教班嘅话咧，其实你就要啲哦吓，我以一个好有眼镜啊，戴咗个有色眼镜去睇同学咁。头先我点解话要倾偈咧？你开始会了解得到，因为最近咧就有三个姐姐嚟报名上堂。 系。 咁佢哋就嚟自大陸嘅，咁啊年紀大概五六十啦。咁啊佢哋咧就原來我哋講緊書嘅時候咧，佢會搶你問題，搶啊！譬如我講緊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就，我想問頭先第四你講乜嘢咁？咁其他同學仔咧就唔中意佢哋搶住， 覺得影 咁就會截咗嗰個教練講嘢嘛。咁所以咧其實後屘我問佢哋點解會咁嘅？哦，原來佢哋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原來我真係唔知道香港要排隊。我唔知道連法文都要排隊，但我由細到大咧喺個環境裏面長大咧，我唔爭取咧就冇啦，因為競爭大。咁我嚟了解咗傾偈之後咧，我就話俾佢聽，哦，其實喺香港咧要真係要讓一讓嘅，要等一等嘅。不過當然你舉手，大家都會讓你問嘅咁。即係呢個我成日都有矛盾溝通咧，即係大家有誤解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有白泉路小白喺度，出边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都有啊 Irene 喺度，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啊，早晨啊所有听众， 系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情况啊，先交俾你同我哋望一望噃， 好啊，咁啊先讲啲紧要啲嘅嘢先吓，先至再同大家闲谈啦，咁就啱啱收到嘅，咁就系呢个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系旧嘅油麻地停车场啊，因为将会拆卸噶啦。咁嗰度咧，因为有汽车翻侧嘅意外事故啊，咁嗰度唯一嘅行车线咧就要封闭啦，唔可以通车。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可以改行翻桥底嘅，都行到嘅，不过就可能行远少少啦，有灯位咁样啦。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开嘅唯一行车线，因为受意外事故影响，暂时不能通车。请大家改路行。 嗰条天桥咧，其实系咪嚟紧会全条封定系点样？ 因为高楼高 大 厦 系啊，个停车场会拆噶嘛。 我想讲好叻嘅香港，即系有关方面，一边系拆紧，一边系起紧条复制嘅，咁仲喺度行紧车噶，好犀利。 起紧条复制噶， 系啊，喺隔篱噶咋？我见到哇，咁厉害嘅，又行紧车，但系又起一边又 咁，我明啦。 起一边又 即系佢起紧嘅时候咧，佢再搭多条支线出嚟。 唔系搭，系另外即系喺隔篱嘅啫，复制桥 系啦，另外起一条啦。 系啊，好叻啊， 咁都要搭嘅。咁佢另外起一条嘅时候咧，咁就等啲车咧，行嘅时候，如果将来佢需要咧系 拆咗 拆嗰条嘅咧， 行隔篱 就 得噶 啦。 系啊，所以几叻。咁而油麻地你知啦，停车场嗰度成日成等 building 咁样噶嘛，即系迟啲会拆。咁可能我怀疑系咪拆嘅时间都可以继续行，即系冇得顶啊！ 呢、 這 个我都觉得系，既然佢起咗条支线出嚟， 但你拆嘅时间系咪都有啲点讲啊？即系拆嘅时候有啲喐动或者点样？ 哦，系啊，系啊，咁呢个梗系佢哋起楼拆楼嗰啲犀利啦。咁佢哋有埋条支线嘅时候，都相信啊，我自己就咁估咧，都应该系拆紧，迟啲都可以行嘅。 所以真系俾个大威。 盡量不要影響到駕駛人士啦， 好犀利啊！你知香港地啊，即係交通非常繁忙， 係啊， 分秒必爭。 嗯，咁啊，另外喺交通消息方面啦。 仲有繼續講，帶個好消息俾大家，咁就係九龍咧觀塘嘅協和街去順利方向，之前咧近住秀茂坪道，因為爆水管啊，咁嗰度嘅第三線咧曾經係封閉嘅，今朝早嗰度嘅封路全部開翻噶啦，講埋先嚇。仲有咧就係而家將軍澳隧道去觀塘將軍澳入口就開始多車啦，龍尾喺電話機樓嘅。 嗯，咁啊都幾好好啊，馬交通方面， 係 除咗有啲位置咁你有交通意外就冇辦法啦， 咁希望唔好有啦嚇。 大致上嚟講咧，交通都係暢順嘅。 係，咁啊講啲輕鬆嘢啊， 好啊，好啊，好啊。 Happy Friday 喎，你會唔會都去玩下？ 唔會啦， 嚇唔會啊！嘅阿任公主， 其實我都仲比較多嘢做咁。 理解理解，明白明白。咁啊，其他朋友啦，分享我哋遲啲啦嚇，遲啲鬆動啲嘅時候就去玩下啦。 係， 咁啊。男人的浪漫啊，小白你会话系咩啊？ 食饭啦， 就系唔系讲食饭啦，其他噶嘛，你哋仲有 游车河， 另一半啊，你哋三位男主持都可以好浪漫。我讲紧咧就系、自驾游啊，你听过车中泊啊？ 有车中泊有啊，有听过啊？ 我就比较攰嘅，即系先知，因为我又唔知佢个名堂叫做车中泊啊嘛，系啊，咁、其实呢个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啊。系咪咧？呢、一个 系啊，冇错啊。 星期五六日嘅话，咁啊比较轻盈啲，因为香港地你知啊，边有咁多嗰啲大型嘅道路或者大型嘅旅游车啊，咁细细地其实都可以去玩下，系咪咧？ 系啊， 可以考虑下。 车中泊香港其实咧都有唔少嘅叫做露营地点咧，都适合大家车中泊嘅，咁啊可以喺嗰度咧就休息下，甚至乎如果你话个天咧其实都有啲秋意嘅时候咧， 舒服啦，系咪？ 系啦，咁啊夜晚咧又唔会话热啦，又唔使话开住冷气开下。啲窗口咧，其實都已經好。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不過我都想提醒大家咧，就係話因為咧，其實都涉及到係有時會有少少簡單嘅煮食啦、生火啦。各方面啦，咁所以其實都要注意安全嘅，同埋去嘅時間咧，因為唔知可能架車去到邊啦，咁細細地，你話香港地話大唔大，話細唔細， 係啊， 咁都要檢查好架車，咁有冇入好油啊， 有冇裝滿水啊？架車有冇啲行車問題啊？咁先至好去行。咁同埋去啲地方最緊要又唔好影響到一般大眾啦。咁啊最 happy 啦，係咪？ 咁啊梗係啦。其實佢有啲裝置都好犀利嘅，而家即係專係貨車充泊佢哋用嘅，就一個路型就鎖死個底鎖死喺個車頂嗰度。 嗯，不過呢個涉及到咧就係嗰個汽車安裝嘅問題。係係。下次我哋再傾啊。 講埋先啦，喺你等我講埋先啦。 好，我諗住下次再傾啊嘛。 係，咁佢咧就一個嘅 cam 咧就由嗰個車頂個拉落去，跟住即係大家就可以喺嗰個車尾箱嗰個空地嘅位置咧，咁就可以休息啊、飲下嘢啊，咁都係一個幾舒服嘅。咁你夜晚嘅時候就可以拉埋拉鏈，咁 喺裏邊 係啦，又有自己私人空間，咁其實都幾好噶呢個， 都唔錯。 係啊，大家可以上網揾咧，都可以揾到好多有關於車中泊嘅一啲嘅資料啊，甚至乎係佢哋嗰啲叫做裝備 equipment 咁樣嘅。 我哋今次講住咁多，下次再繼續傾好唔好啊？ 係啦， 好啦，唔該曬小白。 好，唔該曬 Irene。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啊 ，Happy Friday 啊，各位听众朋友，系啊， 大家开心啦、 啊。早上啊，系天气咧依然系非常好嘅，蓝天白云都会见得到啦，咁有啲微风啊吓，超级舒服嘅一个早上啊，数数手指，其实有大概四至五日有啲咁嘅天气系正嘅，不过下个礼拜咧有机会啊落翻去朝头早嘅气温，譬如19度、20度咧，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冻少少啊吓，咁啊未发生啊未知道，总之享受咗当下，即系此刻咧天气真系正噶， 系 啊，好好嘅一个天气啦。咁希望礼拜六日咧都继续 keep 住好天气，点解啊？咁好多朋友就即系秋季啊，行山嘅好季节啦，小白呢个一定知道。嚟緊呢即係下年啊又開始香港馬拉松啦，咁啲跑手們呢練跑啊呢啲時間啊，即係你三十幾度跑呢，除咗辛苦之外呢啊，當然你話爆一段 OK 嘅，但係嗰10K 呢都幾係嘢嘅，反而呢一種嘅天氣呢跑個 10K 呢就會舒服得多，而且亦都可以做到個鍛鍊嘅效果囉，係咪啊小白？ 咁梗係啦，呢啲天氣最好呢就係做一啲戶外活動啊，你唔需要呢即係你一出汗其實就已經幫你吹翻乾。几爽啊！ 系啊，正啊，系唯一一样嘢就落水就争啲啦，因为咧啲水开始冻啦。 系啊，唔落噶啦，我水唔落啦。 如果都落水咧，即系譬如玩 wakeboard 咧，你就着翻啲暖啲嘅衫啦，即系嗰啲防晒啊、长身衫裤啦，就唔好净系着泳衣泳裤咁样。如果唔系一落水咧，就要攞条大毛巾咧捞住啦吓，如果唔系就涉亲就唔好。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唔该晒。 好，唔该晒欧。咁啊，系啊，如果而家即系大家出去水上活动咧，都系着多件衫吓，咁啊，一个唔觉意喺大风嘅时候，即系一个涉亲咁就唔好啦。朝早嘅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15噶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1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今日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干燥，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风势就颇大啦，咁啊，天气亦都较凉，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气温咧会下降至到20度或者以下嘅。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星期三嗰日咧就已经见到19呢个字啦，19至到25度。咁啊，星期二、星期三咧就气温会较为凉啦，咁啊都舒服嘅，咁啊亦都系应该要凉翻啲啦，冇理由成日都咁热噶嘛。咁啊，令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可能都唔系好大风啊吓，咁啊所以咧啲叫做沉积物啊、空气污染物咧就吹唔散。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再睇翻嗰个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其实嚟紧九日嘅天气咧都系好嘅，咁啊又唔会话好多。又冇话落雨啦，咁啊气温都系介乎喺咧最低嘅19-20度啊，甚至乎最高嘅咧都系除咗星期日之外啦，咁啊其他日子咧都系去到25度左右嘅啫，所以呢天气咧都几啱吓，大家计划一下户外嘅行程嘅。好啦，早上嘅时间7:16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讲下啲典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嗰度咧，咁啊有我哋嘅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啦，佳哥早晨。 喂，各位早晨。 咁啊，十月啦，咁啊西历嚟嘅，农历嘅九月。 系啊，美国噶，仲而家仲系农历九月嘅中嚟嘅咋。 上次听阿佳哥讲就话到香港都有啲村咧，咁啊叫做农历嘅九月就拜山就拜一个月嘅，真定假啊？佳哥， 唔系一条村啊。是整个新界的。 咁紧要？ 是啊，因为新界好多围村啊同埋客家村㗎嘛。 离岛嗰啲系咪拜埋先？ 嚟到都計，嚟到都有圍頭村客家村嘅。 哦， 一樣噶。 全香港就係中國習俗都喺度拜緊喎。其實農曆九月 點解咧？咁、我咪成日講過嘅，香港好多村嘅歷史好悠久噶嘛。佢哋有啲部分係咩咧？係宋朝嘅時候已經嚟香港嘅喎，係過千年嘅喎。 係宋。 咁如果我哋假設三十年作為一代人，咁你開計下啲村，佢有幾多個祖宗啊？ 哇，係、哦， 起碼三十個祖宗喎，係咪啊？ 係咯，三十代之前喎、 哦。仲有一樣嘢喎，記住喎。 點啊？ 呢、這個三十個祖宗係男人啫喎，咁每一個祖宗都可能有太太噶嘛？ 係啊。 佢太太有上有太太，可能有二太太、三太太噶嘛？ 係啊。 以前係咪啊？ 四房五房。 係啦，佢哋嗰個山神未必係撞埋一齊噶嘛。 哦，我冇分開㗎。 撞噶嘛？ 哎呀！ 咁你又點知三十個咧？ 啊，咁啊，咁即係有拜拜喎。 係啊，所以如果假使間一日拜一個，就拜三十日。如果有個太公同個太婆分開撞嘅，咁一日去唔切嘅，咁你又點計咧？ 我仲要 skip 添埋原來。 係啊，所以咧，新界嘅圍村拜太公山咧係好忙碌嘅，一個九月。 哇！ 當然佢中間咧係有啲休息啊，行我而家計到咧閒閒地一即係最忙嗰啲一個月就要拜十零日啦， 哇， 十五日到啦。 係咁會唔會話一日走幾轉咁樣噶？ 嗱、啊，會嘅，會嘅，會嘅。以前咧講真啦，農業社會咁啊容易時間容易雨啦、 啊。 咁但係而家唔得啊嘛。咁好多人平日要翻工啊嘛。 係啊。 咁就唔能夠用農業社會嗰陣時候日日去拜山嗰種咁嘅做法噶嘛、 啊。 除非你條村有好多退休父老。咁就得啦，即係譬如話而家咧，新界譬如話啲姓鄧嘅、姓廖嘅、姓文嘅，佢有好大量嘅退休咗嘅父老，佢、就可以撐起咗嗰啲平日拜山嘅。咁、有啲村，如果佢人口唔係咁多嘅，咁咧就為咗係咩咧？就將佢咧組合成咧就係、是、成個農曆九月嘅星期日。一般一個月就有四個星期日啦。日日拜山，每逢星期日都係拜山，拜四個星期日。咁每個星期日咧。就分道揚镳，或者一次過咧就一日去三四個，一日去兩三個，咁樣去拜咯。係啊，仲有係用呢種方法去拜山啦。咁、仲有喎、佢哋嗰啲太公山唔係我哋平日去嗰啲墳場有巴士去到嘅喎， 係啊，佢哋 車去到嘅喎， 佢哋行山㗎。 哇！我今個啱啱呢個星期日，我跟一條客家村去青山拜山， 屯門嗰邊 係啊，屯門上如果識中意行山就知㗎啦。上去梁田坳 哦， 你中意行山，你知梁田坳边度啦？ 我知道，我知道。 行咗上去，总之成个过程四个几钟头。 哇！ 来回，四个几钟头。 阿佳哥佢哋仲要攞咩祭品啊？ 食 物啊？仲有咩要拎上去先？ 冇错啦，呢样啱啦，佢哋要攞祭品噶嘛。咁啊，讲紧啦，上得山咁远咧，就托唔到猪噶啦。就托乳猪咯。或者是燒肉啦，咁啊雞即刻要噶啦。 燒肉嗰啲係 佢要帶埋啲祭品上去嘅，點解咧？因為上到去半山已經過中午嘅，咁你喺山度祭五臟廟噶嘛，咁你咪喺個山度食，咪拜完山啊，咪喺山度食嗰啲食生果啊，食啲蛋糕啊，嗰啲似咗啲雞啊燒肉嚟食咯，咁啲咪叫食山頭咯。 係，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就要拜祖先。又要祭埋自己个五脏庙， 系啊！呢种食山头咧，咁啊，如果严格嚟讲，以前咧系会煮盘菜嘅，系煮饭嘅。 系， 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啊，咁就除非系去啲好偏僻啦，仍然有部分嘅乡村系有所谓呢种食山头。 哦、 但系大部分嘅乡村嘅食山头咧，今时今日咧都唔喺个山度煮噶啦，就改咗落去嘢去茶楼食饭。夜晚食饭 系系， 咁啊，顾其名叫食山头，其实系改咗去茶楼食饭嘅， 系即系方便快捷啦， 方便快捷啦，唔使咁辛苦啦，同埋交通易咗嘛。 系咁啊，的而且确系，就算而家你话上山，你话青山嗰边，其实你一落山，你已经有交通工具嘛。 系啊，系啊，不过咧，哇，行得好金噶，你行过就知噶，青山呢度冚唪唥都系线噶嘛，佢真系沙石路嚟噶嘛。 好彩而家即系叫天气干燥啊，佳哥。 系。 如果唔系行得仲辛苦。咁祭品方面咧，即系除咗譬如头先嘅祭五脏庙嗰啲咧，可以即系嗒埋之外啦，有冇话要香烛啊，或者 当然啦，拜山梗要香烛啦，元宝啲嘢啦， 元宝 系啦。不过我又讲一个有趣嘅古仔俾你听。 系 试过咧。 又喺青山上面嘅，因为即咁啊上咁啊成班后生仔老人家，冇老人家嘅，因为太高啊，即系中年岛啦，咁啊上去拜山啦，上到个山头，突然间发现咗一样嘢， 系有嘢漏咗， 冇带火机啊， 哎呀！ 全部十几人，居然一个人都唔食烟，冇带火机嘅。 唔食烟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你唔带火机啊？ 系啊， 咁点啊？钻木取火啊？ 一个都冇带火机喎，发觉点算喺个山头嗰度，有啲唔着啲元宝香烛 啊？咁点搞啊？吓？ 咁样咧， 派个人 我就问过嗰啲父老嘅，佢话冇人发，唔系佢哋刻意啊嘛。好啦，咁啊唯有禀告祖先，禀告祖先。咁跟住咧， 打个电话俾阿祖。 跟住咧就落离开嘅时候落山脚喺山脚嗰度咧就发布咯摇拜，佢叫摇拜啊！ 哦，即系遥控咁拜， 遥远 咁拜， 遥远地拜，佢叫摇拜。 咁你摇拜嗰阵时要嗌得大声啲，要嗌翻上山，话太公收嘢喺度， 冇办法啦！呢样嘢啊，咁谂住真系会有咁嘅有趣，即系尴尬嘅情况出现咯。 系都真系尴尬。咁但系有冇话譬如喺新界东、新界西或者？嚟到唔同，即系香港嗰啲围头，佢哋拜山又有啲唔同风俗喺度嘅咧， 大致上都差唔多啦。 大致差唔多。 不过咧，事实嚟嘅，一啲大啲嘅围头村， 系， 即系嗰啲古老啲嗰啲咧， 嗯， 今日仍然有拜山就逐呢个祭文嘅。 哦，祭文啊，系 祭文。是啊，跪曬喺度，成幾廿人跪曬喺個墳前，咁有人讀祭文，跟住咧就上供上祭品啦。咁咧甚至乎咧嚴謹，有部分嘅圍村咧更加做到足嗰啲咧，係要著埋長衫噶。 長衫啊，即 係以前古裝嗰啲長衫馬褂啲長衫啊， 清朝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係民國嗰時咁都係著長衫嘅。 哦， 係啦，著長衫噶，咁啊要換去到個太公山前咧就換長衫。 哦，去到先換。 去到先換，換之後佢係平日梗去嘅，梗唔使著住啦。 咁冇話嗰啲咧。 吓， 冇啊！ 唔使啦，系灵山着长衫嘅啫， 系长衫嘅啫。 系啦，咁要读呢个祭文嘅。咁 有冇话边个读嘅村长啊？定系 唔系？佢有一个人负责嘅，即系佢哋习惯系有一个人负责读。 阿嘥咗噶啦，已经。 啊，系啊，之前全部夹定噶啦，即系有一个主祭嘅， 系 就有一个人读祭文嘅，就有一个咧就负责咧就嗌嘅，有一个就负责递啲祭品咧就俾嗰个主祭者咧去敬祖先嘅咁样咯。 哦， 系啦，咁咧仲有咧就咧佢咁样噶，因为太多太公山啦。咁咧就而家好多太公山喺啲深山入边噶嘛。咁一年拜一次，咁你知啦，生晒草噶嘛。 系要除草，要系啦，攞年刀。 所以新界咧呢一年嗰个除草生意咧系要揾请专人做噶。 系呀。 是啊，几千蚊一次啊，斩几个山要。 咁如果是譬如我同阿佳哥呢条村啦，叫神光村咁样。咁我哋要去祭祖啦，咁我哋就事先就已经安排咗啲除草公司就喺呢条路 啦， 先除一次嘅。 系啦，冇错，当然佢要识路啦，系识路啊，通常都系村里边兄弟做啦。好啦，咁样噶，咁咧同埋仲有一样嘢，因为啲围村有咗太公山要拜噶嘛，咁咧太公咧系有所谓嘅精常，即系我所谓拜，如果用今日嘅俗语叫基金啦。咁基金就用嚟拜，其中部分基金用嚟拜山用噶啦。 阿公钱， 阿公钱啦， 系 啦。咁咧，佢哋拜山因为要有祭品啊，要好多嘢噶嘛，有斩草有成噶嘛，佢就要公开镜头。是公开镜头，今年边个负责去统筹呢啲祭祀用品？ 平嗰个就必到 啦。唔一定系平嘅，唔一定系平。 咁个准则喺边？ 系啊系啊，唔一定嘅吓。 咁个准则喺边度啊？ 准则就系、是、唔系平系要嘅，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最平嘅。 哦， 太离谱唔得噶嘛。 service 最好嘅 系啦，咁啊乜嚟去都嗰班嘅啫，都几个噶啦。因为咧，外人系唔可以入去嘅，因为外人系唔可以参与嘅，通常都系自己啲兄弟做翻嘅。 哦， 系啦， 都好多嘢睇。咁譬如使唔使话如果要清洁嗰、那个拜坟嘅时候清洁啊，各样嘢要攞埋啲清洁剂上去咁样啊？ 冇清洁剂嘅，比如话咩金咧，唔得嘅。但系我就见过系打草水啊，有嘅 打草水啊， 係啊，因為啲草太犀利啊嘛。 哦。 咁咧，佢要每一年咧就殺一次打草水咁啊，咁啊，咁即係嗰啲殺草，嗰啲等講啲草冇生咁犀利啊。 係。 咁我見過係孭過上去嘅，都、哦、都好辛苦㗎。係。 咁收葺咧？ 咁啊，有啲咧，譬如有啲村細啲嘅就唔，佢哋就冇請專人咯，有啲子孫自己孭埋布。嗰啲斬草機啊，即係嗰啲咩著，即係譬如我哋見喺公園咧做割草嗰啲工人嗰啲咧， 好似捉鬼咁死隊有部機 啊，冇錯嗰啲啦，咪自己孭埋上去做㗎，都有㗎。 哦，哇，咁其實都辛苦喎、啊。如果你呢個月咁樣叫拜山月嘅話， 所以有時見到佢哋啲子孫咁樣都幾咩㗎，覺得啊、哎，真係幾 孝心， 孝順，即係用呢種中國嘅儒家傳統仍然保留喺度嘅。 有冇話年齡層面？是怎样分的，即是大过几多岁跟住就不要上了，跟住几多岁、三岁。 一般来讲呢、即是女人仍然在这些部大有些围头村啦、女性是不会去拜山的。 我、全部男性来的。 是男性、哦啊。因为男性有猪肉分嘛。啊、咁女人咧就冇嘅，女人冇豬肉分嘅，今時今日都係咁樣嘅，係啦。咁如果唔用豬肉嘅，有啲用截咗煙就用現錢咯，咁、樣嘅。咁就細路仔嘅冇咁歡迎嘅，即係你行到就得噶啦，你行到就得噶啦咁樣。咁但係有啲細啲嘅村咧，因為人手唔多啊，咁咧就其實早喺二三十年前咧已經開放咗俾啲女士去。俾啲女啊，或者新抱咧，就跟埋去拜山嘅。 咁佢哋跟有冇豬肉分先？ 有， 系， 即系有利是，一样，即系而家唔分豬肉分，要俾利是噶啦，代曬噶啦，即系代替咗啊。 系， 咁但系外界就一样系唔俾嘅。 系，哦， 系啦，就咁样嘅。 咁啊，都随住时代嘅改 变，所以咧就佢哋有佢哋好多啦，即系如果重阳拜山都变咗系一种旅行噶啦，好开心嘅。 咁梗系啦，我有阵时见到佢哋上山拜山嗰啲相咧。我都真係一家大細樂也融融，真係霹靂咁樣喎、 哦。哦，係啊，咁啊，其實有陣時我哋講話咩拜山，哎呀咩拜墳場啊、墳墓咁樣。其實我嘅經驗咧就係、是，有時去到嗰啲地方咧、 哦， 真係你覺得有一種咩咧世外桃源嘅感覺喎、 哦。哦， 因為點解咧？古人佢哋信奉信呢個風水術噶嘛。 係啊， 佢哋有好多祖先，佢哋啲祖先。或者啲風水先生揾嗰啲山墳嘅位置咧，係好靚嘅啲風景。 嗯， 一般嚟講好靚嘅。 係， 而當然香港嗰個新界地貌變得咁犀利，咁有啲如果近住平地嗰啲影響好大啦。 係 一邊，但喺啲深山入邊，譬如話喺啲大欖裏邊啦，喺大欖啊，甚至青山嗰啲啦，都其實仍然保留到自然環境咧，都幾好嘅。望落去都好靚嘅， 系咁啊，又有 心旷神怡嘅呢个地方， 有望海噶啦，嗰啲位都系嘛， 嗯， 系啊，咁啊厉害，咁啊睇下呢一个嘅重阳拜山月，仲有啲咩有得意嘢，咁啊下次又同我哋讲下啦吓， 好啊， 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股单日转向，道指重上30,000点关口，纳指同标普500指数结束六日跌势。美国九月通胀率轻微回落至到8.2%，核心通胀率就升至6.6%，创40年新高，超出预期。联储局持续大幅加息，预期升温。拖累三大指数早段跌近2%至超过3%，但技术支持和补空仓带动大市显著回升。道琼斯指数由29,000点以下回升至最高30,168点，收市报30,038点，升827点，升幅2.8%。为期两日的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结束。会议决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装备和美制英式地对空导弹。14个北约盟国和芬兰的国防部长签署意向书，制定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旨在通过欧洲国家共同采购防空设备和导弹，建立欧洲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俄军将会被歼灭。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开会之后，认为如果能够获得供应伏必泰 Omicron BA.4 或5的二价疫苗，可供12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使用，按现时的接种时间表用作第四剂。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免疫力弱的6个月大至11岁儿童应该同免疫力弱的青少年一样接种四剂新冠疫苗，以获得更佳保护。至于儿童接种头两剂伏必泰疫苗的间距，委员会建议维持小童接种伏必泰两针的间距在8星期，减低心肌炎的风险。但专家认为，在知情同意下并考虑个人风险和好处之后，有个人需要人士的接种间距可以缩短至最少3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九龙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深水埗方向，跟着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开那里呢有意外，那里唯一的行车线呢就暂时不可以通车了。龙尾就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嘅加士居道天桥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开有意外，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啦。咁啊，龙尾塞到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对开都有意外，快线受阻啦。咁啊，龙尾就去到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意外，龙尾去到蝴蝶谷道。仲有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深井段都有意外啊，龍尾青龍頭，咁啊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同忍讓啦。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大道東，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去九龍龍尾新田圍村，將軍澳隧道去九龍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新界吐路港公路去九龙元洲仔段多车，而屯门公路九龙市中心至到元朗公路府地段都是交通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秋风起，唔系食蛇啊，系谈一场恋爱。 就形容这一首是好像羽毛般轻柔的情歌来的，记录下两个人由远至近的暧昧互动，用音乐带大家进入一个他设定的浪漫爱情世界。作曲 CY Leo， 填词 Oscar Lee， 编曲监制 Jason LaPierre。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CY Leo 何卓燕飘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个地壳咁多嘢，帮手执执佢啊！ 哈，冇问题，喂，搞掂。 吓，你扫晒入梳化底就话搞掂，咁样博大帽都得？ 嗱嗱嗱，我唔准你咁样讲啊！但系讲起博大帽咧，足球之中可能有相关嘅故事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1945年传说中喺大帽之下比赛博大帽嘅故事，又会讨论下足球资讯流通嘅重要性。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皖徽省金和县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改变的序幕。这场是学生的大考，亦都是全社会的大考。 大考10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啊！小白有咩同我哋睇睇佢先？ 今個星期真係忍唔住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利物浦啊！ 哦， 係 啊！ 利物浦呢隊波咧，你之前有段時間咧，無論係改陣式又好啊，嗱，其實改陣式之後咧，即係變咗基本上都已經由4-4-2改咗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整個嘅靈活性大咗之後咧，咁啊，但係都有遇到平手同輸波。咁啊，但係點知啱啱啊嗰一場咧喺歐聯 A 組啊，利物浦咧先失一球底下咧，咁啊竟然間咧最後嗰個勝局咧就可以7-1， 係啊， 大勝呢個格拉斯哥流浪啊。咁啊，見到啲即係你7-1，梗係多球員可以入波啦。咁啊，多球員入波開心。最緊要咧就係咩咧？令到成隊波咧就可以試到陣法，亦都可以令到球員覺得我哋原來啲波個方向係啱嘅，因為球員其實好簡單嘅啫，有信心咧就踢到好波。你覺得順腳嘅話咧，其實你嗰排咧就會繼續順風順水，踢波都係講呢啲嘅啫。如果你嗰排窒住嘅，咁你永遠你都係成日都話去到一個谷底位，要諗辦法去到彈翻起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好難，因為一隊波11个人加埋後備嘅話，你再計埋領隊啊各樣嘢，其實係好難去到將嗰個氣氛同氛圍改變嘅。 冇錯啊，睇下球隊嘅主戰場擺邊度啦。都有另一家嘅説法就係話啊，冇辦法啦，因為依家英超真係好強啊，講緊嘅曼城啦，即係好強。咁曼城今年喂歐聯會係點咧？即係你見到曼城咧，周三啊，即係星期三嗰場波，踢和波啊，踢和波啊，即係嗰個和波係話俾你聽咧。佢可以扯流扯貨， 係 即係佢唔需要場場都即係叫做撳曬掣，哥迪奧拿跟住阿哈蘭達同埋費頓要點樣要瘋狂入波，跟住迪布尼要點樣哇呢、這個勁啊！近排咧啲球評家講啊，即係叫做手術刀式嘅傳球啊， 係啊， 哇！即係嗱，我想講咧，即係點解呢個曼城會咁勁咧？呢一種咧。汤川式嘅传球咧，一去到俾到费顿啦，同埋俾到咧夏兰特咧，其实基本上入波比率咧达到70%，但系 一届开晒流晒血啦， 有得防嘅。咁嗱，点解足球有越位咧？就系喺你传波嗰一刻咧，就可以 set 翻个越位陷阱。咁究竟系咪喺防守之余，仲可以有啲球队成功用翻比较 old school 啲嘅一啲越位陷阱，去防止迪布尼嘅传送？ 一刀滲入去俾夏蘭特嘅走位 咧？這個呢個其實夏蘭特本身個身體個體格咧就相當非常厲害啦。咁啊，但係夏蘭特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即係蠢嘅人嚟嘅、 嗯。 其實佢都已經即係我相信唔單止係而家，就算以前嘅領隊都會提夏蘭特咧，其實一定要小心嗰個越位陷阱。佢見到成條防線，佢又高啦，你都明㗎啦。佢、嗯、左眼望眼，右眼又望一望，瞄一瞄，其實佢已經睇到。成條線咧係拉前咗嘅時候咧，咁、佢都會跟住一齊走嘅。咁而家啲前鋒其實都唔會懵噶啦。你見到你咁大個陷阱，除非佢嗰一下咧，佢想攞得好問，佢、就會更加大機會跌咗入去嗰個陷阱。 但係嗰下一定係攞得好問嘅。如果就咁明刀明槍咁樣俾夏蘭特咧，就會有兩三個球員會防守佢。嗱、呢個咧絕對係一個博弈嚟嘅。睇下往後呢一個咁 old school 式嘅越位陷阱有冇機會完整咁樣。防守都夏蘭特，令到佢入球數字減低。 係啊，再睇埋曼城啦，其實佢嗰場亦都冇出到夏蘭特，特登就收埋咗嘅。咁、因為球員自己本身都有同個哥迪高拿講咧，就係、是、話好似係啊，有啲攰啊。咁你攰嘅話，咁你收起佢咯。反正啲分都夠贏啦，夠出線嘅時候咧，有陣時領隊呢方面咧都要做一個彈性嘅。咁你話？場場波贏曬係開心，咁但係你開頭如果你係咁贏，就為咗領放，咁啊導致球員過度疲倦嘅話咧，其實就唔明智啊！ 禮拜日亦都係曼城對利物浦嘅大戰啦。係 啊，哥迪奧拿都講到明，其實係流力對利物浦啊。咁你利物浦亦都喺對曼城之前攞咗7-1呢個比數咧，其實呢場波就真係會更加好睇。 係啊，咁啊睇翻英超積分榜啦，阿仙奴依家仲暫時24分都係第一位嘅，咁啊曼城就23分啦，咁啊再數落去熱刺、車路士、曼聯啦，咁頭先講咗好多利物浦咧排第十嘅啫，咁、今晚咧白禮頓咧又會對呢個賓福特啦，白禮頓打得好好嘅，咁、白禮頓同埋紐卡素依家係成個英超入邊最富裕嘅球隊嚟啊，你留意翻啊， 係 有新嘅財團加盟咗啦，或者入咗股啦，咁白禮頓咧就換咗新帥，迪薩比咧絕對一個純上進攻嘅一個領隊嚟嘅，所以帶領到今年咧白禮頓咧其實都係有好嘅成績，暫時就第七。位啦，攞14分。白禮頓嘅領隊咧，白禮頓嘅班主亦都有趣喎，小白你知唔知？佢成隊波咧係玩 poker 嘅時候贏翻嚟，係啊，好有趣。咁當然。玩 poker 亦都係精密嘅 計算啦， 係啊，咁啊，即係呢啲博彩嘅嘢我就唔曉啦。不過講翻足球咧，就今年白禮頓開季又開得幾好啊。暫時咧最差係咩？李成啦，李成又係因為財困嘅問題， 跌到落尾喎。 係啊，因為佢嗰個 power king 咧。No power anymore 啊！因為疫情咧，即係令到佢本身咧，李成咧個老闆係做咩生意咧？做免税店生意噶嘛，即係飛機機場。 咁你疫情你冇辦法啦，呢個 你都冇得去買免税品啦。 航空業啊，嗌曬救命，咁佢又點可以獨善其身咧？ 難搞少少啦。 喂，足球嘅話，不如望一望歐聯啦。其實歐聯睇到咁多隊嘅分組賽啦，表面上嚟講咧，大部分都係對版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喺譬如 C 組咁樣啦，咁啊都係拜仁。国际米兰嗱，其中一队咧最唔对版咁多队咁多组别入边咧就系巴塞，巴塞咧喺小组嗰度其实佢而家咧就得4分，咁啊得四分，你见到其实第一小组嘅时间咧就系第一就拜仁啦，佢有12分，第二啊国米都有7分，巴塞咧其实都几大机会咧出唔到线。 嗱，依家报章写命悬一线嘅，因为利云道夫斯基啊，利云入波斯基咧就1-1和咗波啦，咁样先可以令到巴塞命悬一线。如果唔系神早已经被踢出 了，如果唔系佢嘅话咧。入波司機喺度，我諗巴塞今年嘅成績咧，仲岌岌可危添啊！ 係啊，即係所以歐聯嗰方面嘅戰報咧，亦都要成日 update 住。點解咧？過往冇咁多 update 歐聯嘅資訊，因為舊時冇睇得咁密嘅。依家一周兩賽或者一周三賽嘅，其實英超嘅球隊或者其他即係西甲又好，因為你週中依家要踢歐聯啊嘛。 係啊， 好辛苦其實做球員。 係啊， 係啊，係好辛苦，好辛苦。 你話十一月嘅時候仲有咩踢啊？ 世界杯啊嘛，咁但系咧，夏兰特咧就 夏兰特最舒服啦， 系因为佢挪威啊入唔到去，咁意大利咧亦都入唔到， 又舒服啦。 咁如果你话意大利国脚咧，又可以唞下。咁加比尔哲西斯咧，又巴西又唔揾佢，又唔揾佢踢。咁當然啦， 即係拗曬頭嘅。 到時世界盃又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即係依家今次咁嘅巴西都係尼馬嘅主宰嘅一隊球隊。咁一山不能藏兩個十號啦。咁啊，喂，禮拜日咧，小白呢個你熟啲啊？周日咧就決戰天王杯啊。咁啊，甲府風林咧就對呢個廣島三展。咁天王杯啦，一年一度嘅盛事啊。喂，日本方面呢啲氣氛都好好喎， 好好。咁佢無論係場外場內咧，氣氛都一定好噶啦。咁啊，加上。 天王杯啦，咁大家都係想攞嘅。除咗係講個即唔係話非唔係話最大嘅一個杯咁，但係大家喺任何都係噶啦，杯賽我哋都想攞嘅。咁始終都係叫集郵又好咁，但係反而睇翻兩隊波咧，今年嗰個成績咧，呢場波咧，我覺得即係都有幾多睇頭嘅。 係有 J 二啊，甲府風林其實打到嚟依家已經好好啦，打到嚟呢個決賽位。 係啊，其實有陣時無論係 J lead 啦，即係 J 1定係 J 2嘅時候咧，都有啲叫做意外。咁意外嘅时候就可能见到啲球队突然之间跳咗上嚟呀，咁但係都有啲轮替嘅，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天王杯我都想去睇一睇喎。 係呀，实有机会嘅，你到时一飞就飞过去天王。 係呀。 咁今次都系中立场嘅，咁冇话喺广州踢或者喺即係甲府风林方面嘅主场去踢啦。不过即係认识 JD 嘅你就会知道啊，通常即係大家可以 traveling 下呢，其实即係日本方面嘅国内游呢都几开心㗎啲球员。 日本梗係啦。 又上紅葉嘅季節係咪？依家又去咗。 係啊，咁如果你話日本方面嘅 J League 嘅排行榜咧，咁啊見到水手啊第一啦。 係啊， 另外就川崎前鋒 最緊咯。原先水手咧上個禮拜贏緊八分嘅，依家得翻兩分嘅優勢啫。 係啦，咁啊川崎前鋒就60分排緊第二嘅，廣島三戰咧就54分，咁啊第三，咁啊另外第四就係大阪櫻花。 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嗱，轉個角度咧，講埋咧，渣打馬拉松啦，咁明年2月12日就會舉行啦，暫定咧25,000個名额，今年就转战去东朗那里跑了。我对上一次两三年之前就跑这个香港马拉松就转了一阵的，就没有跑东朗的，变了在西隧口出发，一路跑跑去维园。咁嗰一程就大家唔係咁讚佢嘅，因為跑 10K 呢，你頭段你已經虛耗曬，因為西隧好多暗斜嘛，佢已經阻咗你嗰段平穩呢，變咗大家做嘅成績做得冇咁靚，所以賽會都發現唔好搞咁多嘢。 系啦，回归翻大家舒服嘅路线， 做翻个靓啲嘅成绩。有阵时都系，你跑山都系啦。 系啊， 即系意思系越野赛，你都想有阵时啊个成绩自己嘅personal 嗰个 睇翻个 pacing 啊，又靓啲啊， 靓啲。即系譬如51同50争好远噶嘛，50同49又争好远噶。我讲紧分钟啊嘛，咁所以即系我估计赛会都有呢个考量啦。咁啊，琴日咧亦都有咧本地甲一篮球赛咧 game one 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南华咧好快第三次已经抛离咗呢个香港东方啦。咁啊，朱亮啊大前锋咧有好嘅成绩啦。咁啊都系5-3嘅嚟到咧呢个甲一嘅总决赛。咁啊嚟紧仲有 game two 啦，同埋 game three 嘅比赛啊。咁啊，大家篮球迷们咧可以密切留意住啦。 转一圈。 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尽日出，风雨不改，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 疆土的风雨不改，今日冇雨啦，天晴啊，咪钟哥， 白雾啊，白雾， 系啊， 系咩都冇啊， 系咁正唔正啊？个天气 嗱 ，OK 喎，嗱，温度就25度啊，而家相对湿度71%，唔算系太干啦，同琴日比起上嚟。所以今日冇任何嘅信號柱啊！咁天氣乾燥，最高氣温咧會回升翻到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啊！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乾燥，下個禮拜點啊？風勢頗大，咦？又開始涼咯！ 係啊， 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氣温降至20度或以下， 或以下， 正句又嚟啦！斷崖式， 斷崖式， 斷崖式。 喂，琴日我振奮啦！ 咩啊？ 美股 V 型反彈啊！ 好多人驚啊！ 好得人惊，点解啊？点解你觉得得人惊啊？几灰夫啊？ 你唔好话我马后炮。 点解啊？ 我算到， 你算到点算？ 跌咗咁多日， 提 升咯。 哇，好夸张啊！ 执到咁低， 诶，转个头等股评人朋友同我哋倾下偈先。嗱，今日咧即系都见到近排好多朋友啦，就喺港铁嘅车站嗰度见到我哋嘅照片啦，跟住就打卡啦，跟住睇翻我哋啦，咁啊多谢晒，系啦，咁啊都系支持下我哋嘅一个叫做原动力啦，做节目系咪？ 不过最主要咧都系希望大家透过我哋影嘅一张海报咧，真系会兼顾一下当你搭港铁时候嘅一啲礼仪咧。 系系系，咁啊， 即系搭车行入啲啦，呢个最基本噶啦，咁个个冇位上。 系啊，咁但系打卡我哋依然系欢迎嘅， 当然啦， 系啦，系开心嘅。咁大家尽管打啦，我估仲有个零礼拜啩，差唔多换翻黑亚当出嚟噶啦，应该换翻啊 ，The Rock，The Rock，The Rock， 巨石强 系巨石强心啊！我依家好中意噶，即系冇头发都可以咁受欢迎咧，唔讲得笑噶，系咪先？做咩？你想讲你都想铲一铲啊？ 题外话，琴日我喺网上睇到有一个系关于叫做今年咧最性感的光头啊，系最性感的光头。 就 系 佢啊！ 喂，你平时睇开啲乜嘢先会出啲咁？ 系点解会睇呢啲？ 我平时最性感的女星啊，最性感的歌手啊， 出啊，光头即系好似唔系巨石强心 系边个啊？一拳超人啊！你想讲一拳超人啦、啊？ 其实可以揾巨石强心做呢、這个 奇玉老师啊，《 速度与激情》啊， 哦，即系嗰个 云迪素啊， 系云迪素 啊，最性感的光头啊， 我又唔中意云迪素。 总之拣咗佢， 云迪素啊，净系识 揸車啫嘛， 咪同埋 family 咯， 系啊 ，family 巨石強心啊，出嗰啲衫褲鞋襪咧，自付啊，依家、即係佢自己嗰啲叫做健身品牌啲衫褲鞋襪咧，都好賣得啊，喺、北美方面嗱、今日其實我想講啲港鐵嘅嘢嘅，咁啊有網民都話啦，啊如果你想做運動咧，揀室內嘅咧，咁啊有少少曲線嘅，就係話啊，即係。比较行得多步数嘅一啲车站咧，你又要知道啦。咁、样， 你讲港铁啊？ 系系， 我第一 你估一个啊，估下， 鲗鱼涌， 鲗鱼涌啦，系 鲗鱼涌。我哋列一啲比较上长嘅先。 金钟唔计，点解咧？因为金钟佢系转车站咧，你转到四通八达，你好难计啊。 同埋其实金钟佢虽然话转车站啫，但系其实转车咧都相当之快，就已经去到第二个月台。即系我自己行嘅时候咧。佢上一層落一層咁樣，或者最多可能佢有啲扶手電梯一次過上兩層、上幾層咁樣。 如果你話遠嘅，咁佢哋喺呢個中環站行去香港站夠遠啦。 係啊，嗰、個遠啦，跟住仲有鲗魚涌頭先提過 啦、 美孚站又遠啦，即係西鐵行去荃灣線嗰邊， 西營盤， 尖東站其實有啲位都遠嘅，尖東行去尖沙咀嗰啲。 唔使估咁多字嘅，你哋頭先已經估中咗個答案㗎、第一位。仲要系双冠军，双冠军，究竟喺头先你哋讲嘅咁多站入边，边两个站系双冠军咧？ 鲗鱼涌，我都觉得系鲗鱼涌。 仲有加多一个咧，双冠军啊嘛，头先话除咗鲗鱼涌站，仲有边一个站都系网民热选比较长啲，而且咧大大话话要行成十多分钟嘅咧，即系个步理上， 我觉得系中环香港或者系美孚嗰个站。 唔係啊！佢而家講緊係單站，即係唔係你行去第二個站？你尖沙咀站同尖東站應該係兩個站。 係啦，單站。頭先你講鲗魚涌係對嘅，啱嘅，係啦， 咁啊，美孚 系啦，美孚好啦，唔好再估啦。 美 孚，美 孚系单站。 见你要用啲时间嗱，咁、因为有网民就表示啦，鲗鱼涌站咧 A 出口咧，同埋美孚嘅 A 同埋 G 出口咧，都系双冠军啊吓，咁、即系嗰个行嘅几率都几多嘅咁样。咁不过唔紧要，依家大家都崇尚健康啊嘛，即系你步行得多咧，有阵时部手机会提醒你啦， 储里数啊， 手表系啦，有储里数啦，或者减保费啦，或者调翻转头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做可以令到你健康啲、其实呢个都系重要嘅，每日去行1万步啦，亦都系政府有个 standard 出咗嚟话，大家每日行1万步咧，嗰、那个心血管病咧、有机会就减少咁、样啦。 赢咗健康咧，呢、个先系最重要。即系你譬如你搭巴士咁，你早落一两个站，可能就已经令到你可以储个1万步。其实系自己健康呢个 point 先最重要。 咁第二位咧就系、西营盘站嘅 A2 出口、 我都行过一次啊，系真系都几远下嗰个， 嗰个都系远嘅。咁不过唔紧要，咁啊，即系点解要攞出嚟讲？你话喂行梗系，喂行咁多唔好啊。第一，你行完之后健康；第二系咩咧？可以搜寻下我哋二台嗰啲嘅 poster 啦，嗰啲唔同嘅 display 啦。因为今次今日咧，仲有啲荧幕啊，会 display 出嚟。 有啊。 同我哋可能啱啱我啱啱入港台就净系得。即係 poster 嘅啫嘛，即係有時同港鐵合 作。而家有埋啲屏幕都係出埋嗰啲嘛。 係啦，有屏幕嘅，咁大家又可以即係適隨轉便同我哋打卡啦。 我見到嗰個咧就係我哋晨光嗰個咧，唔知而家仲有冇咧？喺金鐘站嗰個南港島線嗰個月台。 係咩？ 係喺嗰度都有個大嘅。 聯合參謀本部話，北韓當地凌晨1:49，從平壤附近順安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参谋本部又话，北韩大约十架军机深夜飞近两韩边境，南韩派出包括 F-35A 在内的战机升空应对。军方话，北韩军机在当地时间寻晚10:30至到今日凌晨0:20左右，飞到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25公里的空域。北韩军方透过朝中社发表声明，指责南韩昨日在靠近两韩边境地区进行火炮射击是挑衅行动，人民军采取强力军事反制措施。美国众议院调查去年冲击国会山庄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投票决定，传召前总统特朗普作证，相信是委员会在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委员会七个民主党成员和两个共和党成员一致通过决议，向特朗普发出全票。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特朗普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委员会的决定，又质疑为什么不一早传召他作证，也要等到最后时刻。

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像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像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佢哋会唔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啦。 150、170讲紧近视定散光啊？咁我觉得170着数啲咯，睇嘢冇咁清，个人都快乐啲嘅。 咩话150、170咩？分贝嚟噶？系咪分贝啊？喂，小心爆咪喎、啊、喂！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二台话你知， 哇！你做咩喺公司厕所嗰度刷牙？ 踏入 P C 神啊嘛，同埋你知道我做嘢好上心噶，所以咪加班赶起份计划书咯， 搞到寻晚冇得翻屋企，直踩到今朝啊！ 我先要喺度梳洗咋嘛。 唔怪得知你成个人好似丧尸咁样啦。 我近排呢真係好难集中精神啊。脾气又变得暴躁喎。依家只要听到键盘嗰啲打字声呢就会心跳得好快㗎啦。 睇嚟你真係呢工作压力爆晒棚啊。做嘢虽然系紧要，但系充足嘅休息同埋睡眠呢都好紧要㗎。嗱，不如趁呢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同老板沟通一下，一起倾下点样解决工作上面嘅问题，寻求协助系可以有效处理工作压力噶。而你自己咧都要规划好工作安排啊，试下放松心情，同埋保持正面乐观思维啊。 好，我试下。 仲有啊，下次唔好喺度刷牙啦，呢度系男厕嚟噶。 吓、 啊！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星期五的早上，钟哥和小白请我们今日的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帮我们分析大市。Chuy 早晨。 早晨 Chuy。 Chuy 早晨。 大家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大家好。 是啊，好久没跟你聊天啦。咁啊先讲讲啦，迎来一个好势头喎，咁啊请返把女声出嚟啦。咁啊美股 V 型反弹啦，咁啊 CPI 呢昨日出咗啦，咁啊大家都好驚啊，因为呢Dow Jones都跌800多点嘅原先。跟住啊 V 型反弹喎，咁啊市场都有个释出一个颇为利好嘅信号啦。Chu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美股嘅情况，以至今日港股你嘅睇法又系点呢？唔该。 睇翻咧，我尋日 CPI 咧，按年咧升幅就係 8.2% 啦。咁雖然咧按月咧輕微有所放緩啦，咁但係都高過市場預期啦，同埋核心 CPI 咧其實都去到40年嘅高位啦。咁數據咧都反映咗咧，大家咧對於美國通脹壓力咧其實都仍然相當之勁啦。咁大家對於美國聯儲局加息嘅預期咧就繼續升溫啦，預期住咧下次加息咧有機會咧第四度咧加息0.75厘啦。咁呢個 加息 0.75 咧，大家都覺得啊，應該都加硬噶啦。咁仲諗緊咧，會唔會咧嚟緊加息咧，可能有機會去到一厘啦。咁令到呢、這個投資氣氛咧都相當之緊張。尋日美股咧其實一度咧早段嘅時候咧都急跌啦，咁跌超過咧29,000点呢個水平嘅。咁但其實睇到咧之後咧個啊突然間咧亦都呈現一個單嘅轉向啦。咁高見咧31,680点啦。咁之後咧其實都睇到咧個收市嘅時候咧都升幅持續翻。咁所以咧今日港股咧相信嚟緊咧都會有翻啲好好嘅勢頭啦。咁但睇翻港股咧，其實啊尋日咧其實表現都麻麻地啊，因為睇到尋日咧雖然早段嘅時候咧有輕微嘅上升啦，咁但係睇到咧收市嘅時候咧都係以全日低位收市，咁睇到其實港股近期個走勢咧就真係麻麻地噶啦，咁但係大家咧都憧憬住咧，其實現水平咧某程度上咧都反映咗咧好多嘅負面因素啦，咁同埋嚟緊中共二十大個政策上面咧都憧憬住咧可能有啲維穩政策啦，咁走勢上啦，咁睇翻。過去恆指其實而家即係講緊無論走勢上啊或者黃金比率計咧，大家咧都睇到啦，恆指咧喺16,000点啦，至到16,200点水平咧，其實都好大機會咧係今次咧熊市嘅底部水平啦。咁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希望啦，真係可以借住美股嗰方面咧，有啲少少反彈喺度咯。 想問問 Truly 咧，如果我想問，嗰只大笨象騰訊，不過即刻收翻啊，因為而家嘅股價咧，你都唔可以用大笨象去形容騰訊。呢只瘦咗身嘅大笨象，咁嚟紧点睇咧？而家佢呢度真系有少少低残咯，个股价已经 系估值同埋股价都系真系争啲啦。朱怡，你嘅分析系点啊？ 系你点睇咧？ 系啊，睇翻腾讯咧，其实即系过往大家都讲住佢系一个互联网嘅巨头啊，咁对于个股价以至前景嗰方面咧，都有相当大嘅憧憬啦。咁但系睇到咧，腾讯其实近期个股价咧，同一众咧嘅科网股一样啦，个股价咧其实都累创低位啊。咁其实腾讯咧已经咧创到去咧四年嘅低位啦。咁主要咧都系咧内地其实过往咧好多限制游戏版号审批啊，同埋对于个时数嗰方面嘅规管咧，都影响到咧腾讯咧喺内地个业务。增長個動力嘅，咁所以其實啊，講到同埋呢啲規管之下咧，其實呢啲互聯網巨頭要翻去咧之前一個比較高啲嘅增長咧，其實都好難咧有一個咁大嘅預期憧憬喺度啦。咁所以騰訊咧其實都已經咧開始改變佢嚟緊嘅投資策略啦。咁過往其實騰訊咧都係好多時候咧都係會收購一啲內地公司嘅少數權益啊，做一個被動嘅投資者啦。咁但係睇到集團咧近期咧都開始話我要拓展多啲海外市場啊。咁近期咧都公布咗咧入股咗波蘭嘅遊戲開發商啦。咁所以睇下嚟緊咧，可能騰訊咧喺海外業務嗰方面有冇啲大啲嘅憧憬啦。咁同埋始終內地經濟復甦係對於騰訊嘅廣告業務嗰方面嚇，睇下可唔可以咧真係再支持翻咧騰訊咧有一個更加大嘅增長喺度咯。 係，喂 ，Julie 小白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港股都真係弱勢啦，咁冇辦法啦。但係多隻嘅汽車股咧，其實公布九月佢哋嗰個銷售數據嘅時候，原來咧都錄得唔錯嘅增幅嘅喎。咁如果你話整個嘅車股嘅板塊啊，傳統汽車啊，或甚至乎係電能車啊，嗰、那個情況有冇啲咩端倪，我哋可以睇一睇咧？ 係小白，你講好，其實我係咧近期。 系啱啱电话有少少收得唔好啊吓，系啊 ，Chewy 继续讲翻啲车股先， 系睇翻， 系 咧真系咧有一个喘稳嘅迹象啦，咁再加上咧成联会咧喺九月份公布个销售数据咧按年咧同埋按月咧都有一个升幅喺度啦，咁所以大家都憧憬住咧唔同嘅汽車股咧公布翻九月嘅銷售數據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啲嘅表現咧，咁對於成個汽車板塊都會稍為有多啲支持作用啦，同埋政策上咧對於新能源汽車股咧都有新嘅政策出台啦。咁雖然咧睇到汽車股咧個估值咧個短線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但短線咧可能都要留意翻咧大致氣氛咧會唔會主導翻成個汽車板塊個嚟緊嘅走向咯。 咁啊天氣好啊嚇，咁 啱聽到佢講嗰啲好嘅嘢，真係好， 心都舒服咗， 心即刻舒服咗。 今日天氣好啊嚇，係啊 ，Happy Friday 啦！咁多位今日咧就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啦，研究部經理咧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嘅，唔該曬 Chewy 啊，下次再同你傾，多謝你， 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经济唔好咧，大家有阵时都会谂下，喂，转换下跑道啊，转下行啦、啊，咁样啊吓，可唔可以帮到手咧？咁啊，帮大家咧揾嚟咧呢个烹饪嘅课程、啊。咁、因为依家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就算再冇乜钱咧，都要食噶嘛，系咪先？你见啲两餸饭开到成行成市，你就知道啦。咁你唔好成日以为夹餸丝贵、啊。煮嘢食嗰个咧，其实个人工咧都冇乜点跌到嘅，老老实实啦吓。咁、所以咧， 后镬好紧要噶嘛。 系啊，咁啊，如果你想转行啦，咁当然有啲朋友仔啊谂住转行啊，再谂远啲啊，有冇机会喺第二啲地方工作啊，咁样嗰啲啦，咁样。咁啊，烹饪课程咧成为咗近排嘅热门，咁样揾咗咧六款咧呢个厨艺课程咧，俾大家去报读下，而且咧唔系好使钱嘅。 欸， 因为 咧、 都有相关嘅对接机构啦，或者支援啦咁样嘅。 每一次咧，即系大家都话、不如去第二个地方生活嘅时候咧、都会同学一啲煮嘢食有关。对上一次咧就系、学烧叉烧，今次咧就系、学，不如直头学煮嘢食。 钟哥你讲得啱啊，第一个就系学粤式烧味、其实啱噶，依家已经有证书课程啦。即系唔系话就咁即系。白啲咁样讲，笃手指话：，我识噶，我识烧叉烧噶，咁样。 唔系barbecue嗰啲嘛？ 系啦系啦，即系直情有埋 cert 嘅，即系你读完呢啲粤式烧味嘅证书课程咧，咁应该理论上都真系识嘅。 系啊，粤式烧味咧，其实有好多需要去到学嘅位置，例如你唔系话就咁攞只鸭啊，攞只去烧，系啦。譬如嗰个酱咧，我就讲叉烧啦。叉燒醬咧，你梗係唔係話喺街買一個就咁醃就算啦？你梗係要連埋嗰個醬，你都自己識得調配嘅話咧，咁你先可以燒到一個自己風格嘅叉燒。 係啊，咁啊有啲如果你係中三學歷以下咧，就一般都可以豁免個學費嘅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你學歷好高，你話喂我係碩士生嚟嘅，想報咁，你梗係要俾翻全費啦。老實講，即係個競爭能力高過別人啊嘛。同埋呢啲支援都係俾一啲即係低收入家庭啊，或者即係可能失業咗一段時間，俾佢哋自己增值一下自己或者謀生嘅一技能嚟噶嘛。咁呢個係明白。不過咧個課程咧就要受訓練，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但係咧都要有一定嘅健康水平嘅。 當然啦。 你要照一照 X 光嘅。跟住咧要可能要做一啲大便。嘅檢測嘅喎， 係 睇下你有冇即係身體入邊含菌量好高啊咁樣，同埋呢個甲型肝炎嘅抗體一個測試都要做 嘅 喎。 咁處理食物係應該要嘅，你做足功夫先至入廚房啊，穩陣啲。 同埋都要有翻咁上下體能啊，即係你真係燒只燒豬咧，你都唔係話即係都要力嘅。 烧猪系要力，乳猪就可以轻力啲。乳猪可以轻力啲、 都系重噶。 乳猪 OK， 近年咧，其实疫情期间咧，大家咪多咗，可能去啲朋友嘅屋企有住村屋嘅，咁、通常会偶尔都会 BBQ 啦、，BBQ 咧就会买啲乳猪自己翻去烧。 哇，系啊， 系啊，我估小白都有听过。 有听过嘅，咁乳猪当然可以啦。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从事烧味嘅工作咧，有阵时佢一啲大只嘅大猪咧，其实就可能。因为烧味工作不是只是 在门市那里做的嘛，他可能去一些特别的地方 就集体烧味这样的，然后再分发那 个位置。如果你要烧大猪的话，那就真的中国讲得啱，要一些体力才得。 这个就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我就有兴趣的。即除了烧叉烧，其实我喜欢烧烧肉。烧肉呢，因为我其实几喜欢吃烧肉的、如果好吃的烧肉呢，百几二百蚊斤咧，我都觉得系抵食， 有脆咧， 烧肉加芥辣，即系冇得停。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真系，即系由细到大，我都真系比较中意食烧肉噶。但系咧，依家咧坊间咧好多烧肉咧都麻麻地嘅，即系跌咗啲镬啊！我自己觉得要。 不过题外话，即系正话 O 讲到，如果你读中三以下就免学费，咁如果系硕士都可能会报读噶嘛。咁大家谂起，即系其实你睇下好多。動畫片又好，或者講一啲關於廚師嘅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咧，佢好多時候會講到咧就係咁樣啦。有啲咧真係叫做我喺廚房出身嘅，純粹從經驗學。 我都知道你想講食神㗎啦， 係啊，從經驗學嘅。有啲咧就係唔係佢真係讀 化學， 嗯， 即係呢啲學科出身，但係佢都中意煮嘢食噶嘛。 係啊， 兩方面咧。那個劇情一定不同的，但如果他是從廚房出身呢，可能他會很相信自己的味覺、他的經驗、他的手感、他會相信這些東西。如果是 讀很多書出身，他會怎樣計數，即是譬如說H2O 等於什麼樣， 分量、那個、味道的原子， 是的，他會計熱度是幾多，呢啲肉嘅變化就會係點樣啦？於是乎係計條數出嚟，點樣燒一嚿靚嘅叉燒， 再攞埋大數據出嚟， 就 同你講話， 最多人食就係呢一種， 就係呢一款，然後我就有辦法調教到每一次都係呢一款。 但係通常都係輸嘅，最 係啊啱啊，因為咧飲食咧真係有少少失衡啊，即係嗰陣時咧。記得八年前、九年前咪好興分子料理嘅， 係啦， 即係食啲泡泡咧，即係話俾你係叉燒飯啊嘛。第一啦，大家都唔 buy 啦，特別係香港唔 buy 啦。第二咧，大家係中意食食物個質地同埋個咬口啊，即係嗰個口感啊。其實，譬如你中意食三文魚咧，除咗佢鮮啊、甜啊等等咧，其實你食落去用牙齒咬個 texture 咧，係嗰啲泡泡俾唔到你嘅。 分子料理佢就話要衝擊你嘅視覺同埋你嘅味覺啊嘛， 一次半次 OK 咯。 分子料理咧，成個大方向去咗邊咧，就唔係話一啲小鋪頭啊、小企業咧，就佢哋放咗喺佢哋自己嘅產品上面，反而咧就多咗放咗喺啲大企業啊、大公司，例如我哋而家食嘅佢好多時薯片啊，咪用咗差唔多嘅技術咧，去到將佢 tune 咗唔同嘅味道啦。嗰、個其實 魚味薯片 係啊，其實嗰個都好衝擊我哋噶，因為其實分子講緊佢係可以調配成不同味道嘅。簡單地嚟講就味精或者味道嘅一啲嘅叫做粉劑啦咁樣，咁例如係即食面都有好多唔同越嚟越古靈精怪嘅味道嘅、其實都係用類似嘅 concept 咧去到進行，第二會變成點咧？鍾哥又可以講啦，第二變成就係當我哋上到太空嘅時候，都可以用呢一種嘅烹調技術。去做出唔同味道嘅食物，而我哋喺唔同空間都可以食到。 你都唔好講第二時，可能而家已經 係。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可能 我想食燒鵝喺太空喎。 係啊， 燒鵝係 啊， 冇啊， 燒鵝味嘅 呢嚿都係燒鵝嚟。 係啦，係啦， 係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啦。好啦，繼續講下呢啲烹飪嘅課程先。咁啊，今日都講咁曬啦，留啲下次講啦。講埋呢個大家都關心啦，點心嘅證書課程。 哦， 依家咧好多嗰啲。叫點心鋪咧，咪開到周街都係嘅，即係俾你買走一個飯盒入面啊，又有燒賣，又有鵪鶉蛋燒賣咁 樣。我都幫襯唔少， 係你都幫襯唔少啊！有陣時食點心就好少，即係如果你時間唔夠就好少入茶樓。不過咧，都真係有啲。叫做飲食嘅管理學校咧推出呢個點心嘅證書課程咁啊，佢講埋俾你聽，第一二堂教你做啲咩，睇下你哋吸唔吸引。 幾耐啊？冇話呢啲，其實 都要唔使，大概我估兩個月到啦，咁第一堂咧就教你兩味噶啦，已經教你咩咧？姜葱牛柏葉同埋紅油抄手。 吓、啊，点解会学呢两样先咧？ 吓、啊，几好喎、啊，牛柏叶、啊，边个识整啊？ 呢两样咧就唔需要搞到嗰啲皮先 啊， 皮咧就需要嗰个手工。咁你话牛柏叶你都系洗啊、煮啊、切啊、 调味啊， 调味就 抄手都要整啦、 啊。哦，咁都包啫，都系要用个皮去 拆 啫。嗱、第二堂咧开始就做包啦，第二堂咧就系做叉烧包啦。雞包仔啦，第三堂就係叉燒酥，酥皮類啦。咁我估嗰個課程咧，其實都因應，即係第一堂咧就教你調下味先，輕鬆啲先。咁第一堂已經令到你咧完全失去興趣，難到根本，喂，你第一堂整叉燒酥皮咁易整啊，唔使嗰啲。九龙城嗰啲蛋挞铺， 如果你话第一堂 又话要又话排队， 第一堂叫你压嗰个晶莹剔透啊。 系啊， 嗰个嘅叫做虾饺皮，你都未必整到啦。 系啊，酥皮虾饺皮啊，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嘅。咁、去到第五堂咧，先教你，即系头先个核心就系虾饺啊、烧卖啊嗰啲啦。因为都系比较难啲嘅。咁呢啲证书课程，大家又可以即系上网揾嚟读下。如果你此刻嚟讲，喂冇喎，啱啱份工完咗约， 可以试一试， 转换下轨道，学下嘢。其实成日都话经济唔好咧，个成本啊，机会成本咧。其实爱嚟咧就俾大家去读书咧， 你知有冇教埋呢个白云凤爪点去骨咧？打破阿婆传说， 后巷个冇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咁龙尾咧排到去青龙头嘅天后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猴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航空公司咧，我嗰陣時做第一間咧，我做過兩間嘅，一間係韓國公司，一間係英國公司。嗯、韓國公司嗰間可能就會比較嗰個階級觀念會重啲，變咗第二間航空公司請人喎，英國嘅咁又試下啦，咁啊轉下一個成個嘅文化環境啦，啊又好唔同。以前係韓國航空公司係唔可以戴住眼鏡翻工、嗯，因為要靚嘛，要戴 con 嘅。我係陸思允，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刚，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玉无缘见白建德知道咗玉佩含带嘅秘密，暗暗动咗杀念，最终真系白建德遇害。狼话认定凶手系白风直，情急之下出剑刺穿白风直嘅肩膀，风兰色又能唔能够救到佢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童年恨又自唱，插在我身上，爹爹惊住我。 想玩枪，机会嚟啦！尹光前辈，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人到中年邓兆尊，同长期只得八十磅嘅八十后郭汉柱，今集几代同堂挑战室内射击，誓要用枪虚自强。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之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间， 可以讲下呢一个钟哥同埋小白，即系话说咧，你哋头先咧咪讲话啲分子料理。咁啊，翻到去即係有機會上到太空咧，都會食下呢啲嘢啦。咁其實咧，早幾日咧，咁啊，呢個全球首富其中一位啦，咁啊，馬斯克咧就公布咗咧，佢嗰個人形機械人叫擎天柱啊， 佢用翻變形金剛嗰個名 啊，係啊， 嗯，係啊，咁啊，好型喎， 都睇得出佢 fans 嚟嘅，應該 係啊，應該係嘅。不過其實呢啲叫做機械人嘅較勁咧，之前其中一間手機品牌嘅老闆叫雷軍啦，咁啊，你一定知啦，阿軍哥自己出呢啲手機發布會嘅時候，即係佢而家部手機好勁噶嘛，個後置鏡頭二億，兩億萬像素，真係好誇張，将记忆卡究竟要有几大先可以承载到有两亿影出嚟嘅一啲相咧？咁啊，佢咧其实都有一个机械人咧，同佢一齐开发布会。咁、你哋觉得哇，机械人会唔会嚟紧都会系大势所趋咧？而加上就系呢啲发布会咧，呢啲新产品发布会系咪一定要同只机械人互动下，先够劲咧？ 唔使谂。必然会发生的事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已经是利用了机械人作为你间公司有几劲的一个指标。即是那个机械人都仲是真的行到好慢啊，慢慢行出来仲是要拖着条电线啊。咁你就知道，哇！呢個機械人即係等住你間公司啦，咦，好削喎！但如果佢好快行出嚟，仲要係唔使 咩任何嘅電線，仲要講埋嘢嘅，哇！你間公司好勁，即係已經係掛咗勾噶啦。 嗯，咁啊睇下啲機械人嘅發展會係點啦，會唔會好似賭城風雲啊、精哥嗰部咁樣，有傻強咁樣啊，會出嚟同大家去打個招呼啦。咁啊，往後真係睇下科技，睇下點樣去演進啦噃。 欧洲唔同国家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飲食文化，葡萄牙、俄罗斯同埋法国都有啲有趣嘅小习惯，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到底系啲乜嘢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葡萄牙，葡萄牙原来在他们吃饭的时间餐桌上面如果没有放盐或者胡椒粉等等的调味料的话，你最好不要开声拿，淡味就由得他继续淡，因为对于主人家或者厨师来说，你不断问他们拿胡椒粉和盐，对他们来说是烹调的一个侮辱，所以忍下口继续赞下他们的东西好吃就可以了。另外法国方面，我们经常都知道法国人是喜欢吃面包的，记住他们的面包属于主菜并不是前菜，所以千祈唔好食完面包之后仲问佢到底有冇饭或者意粉啊？面包已经系噶啦。最后俄罗斯啦，听讲佢哋所有人都系非常之饮得噶。到底系咪真嘅咧？我就唔知啦。不过如果有人请你饮佢哋出产嘅伏特加嘅话咧，最好都系唔好拒绝佢哋，因为原来佢哋饮食文化嚟讲，一齐饮伏特加咧系一种友谊同埋信任嘅象征。值得注意嘅系，当地习惯干杯嘅时候咧，真系要干晒佢噶。而在俄罗斯吃饭的时候，记住千祈不要将双手放在张台下低，因为这样是代表很没礼貌的，要等人家看到你双手才叫做有礼貌，吃饭才可以吃出友谊的。 跳舞长得高，撑得矮到闪一参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feel，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露，如果有乐园群。 小主角教头亲一亲揽一揽彼此心里有数最乖话特别特别听你劝告 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理路不是个头你同一个构造企喺度不如让路切围起了地盘代替风暴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就邀请了香港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rystal 担任嘉宾主持。早晨 Crystal。 早晨小伯，各位听众早晨。 最近我搭巴士的时间，港铁我都有人见到有些广告宣传警队最新推出的防骗伺服器，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同时这些叫伺服器即是 server 是不是真的有关系的呢？ 防骗伺服器是警队新推出的一站式诈骗陷阱搜寻器，专为协助大家辨识诈骗和网络陷阱而设的，已经正式在守望者的网站 www.cyberdefender.hk 登录了。大家留意一下，伺服器的伺字是透视的伺，而伏就是埋伏的意思，顾名思义，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搜寻器透视骗徒的埋伏，令到市民不要受骗。当市民遇到不明来电、可疑的网购卖家、疑似白撞的交友邀请、不寻常的招聘广告、疑似是诈骗投资网站等等，都可以在防骗伺服器输入他们的资料，去到评估诈骗和网络安全风险的。 那就很安全，即好像照妖镜那样，令到骗徒无所遁形，听下去相当之有用。但是为什么今次会整这个叫做防骗伺服器的呢 ,Crystal? 是因为我们看到香港的电信和网上骗案数字近几年都持续上升了。单单是今年头八个月，本港整体的科技罪案已经有超过14000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近40%咁多，损失超过20亿元。我们亦都留意到骗徒会经常重复使用同一个账号又或者是同一个电话号码去到呃人。为了进一步帮大家辨识网络陷阱，我们就推出了防骗伺服器这个搜寻平台，去到帮助市民评估诈骗和网络安全风险。 Crystal 最近呢，我真的成日都收到一些假冒政府人员的来电，同埋呢他们很喜欢办那些速递公司的 SMS 短信，说我有些包裹呢又未攞啊，要入一个网站去到补交邮费咁讲啦。在这些情况底下呢，我怎样才知道他是不是骗徒呢？ 小白，好多市民呢都遇到你呢种情况啊，但係呢又判断唔到真偽喎。咁呢个时候呢，防骗伺服器就大派用场啦，佢可以帮到大家。大家只需要喺呢守望者网站 www.cyberdefender.hk 嘅首页呢，就会见到防骗伺服器。咁大家只需要喺文字框入面输入有怀疑嘅资料，譬如平台账户的名称或者是号码，例如是某某商店的名字、收款银行户口号码、转数快号码、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网址、 甚至是 IB 地址等等，那按一下这个搜寻的按钮就可以知道它的诈骗风险有多高了。 哦，都很方便，那不知道这个防骗伺服器会怎样表达那个风险又有多高的呢？ 防骗伺服器的搜寻结果是用几只颜色去表示的，例如红色就代表高危有伏，橙色就代表疑似有伏，黄色就代表可能有伏，去到方便公众识别风险。除了用不同的颜色去到作警示之外，防骗伺服器的搜寻结果亦都会提供防骗提示，例如是交易或者是汇款之前要核实对方身份，提供敏感资料时应该保持审慎，千祈不要打开可疑的连结或者附件，以及是留意加852字头的本地来电。 那即是市民如果想在例如网站买衣服，对方要利用转数快给钱，那大家就可以用防骗伺服器 check 一下对方这个转数快的号码、网站、电话号码等等。那如果搜寻结果是红色的，就是代表高危有伏，千祈不要上当。 没错啦，当搜寻结果显示红色高危有伏，就代表有骗徒曾经利用过这个账户号码去到收取骗款，还有已经是有受害人报案了。 咦 ,Crystal 啊，我刚刚就想 check 下这个 MyStation 套票的社交专页，但是个结果就显示为橙色，即是疑似有伏，即是信不信得过呢？ 橙色疑似有伏呢，是代表有人举报了相近的用户名称，因为有时骗徒呢可能会假冒真正的商户的名称去到行骗，这个时候防骗伺服器呢就会建议用户搜寻买家其他的资料，例如是他的电话号码、收款账号等等，那就可以呢有更加精准的风险评估了。 仲有啊，有時咧，我會收到自稱衛生署官員嘅電話，咁啊來電顯示咧就係加852開頭。咁當我用防騙伺服器 check 下個風險嘅時候咧，其實我又需唔需要又打翻嗰個加852嘅字咧？ 如果想查證咧，可以喺防騙伺服器入邊輸入呢個加852字頭嘅來電號碼。當個結果顯示係紅色高危有伏咧，就代表呢個號碼咧係同詐騙舉報有關。咁當然啦，有啲用户可能係冇留意佢加852嘅字頭，就只係輸入咗嗰八位嘅號碼。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結果就會顯示係黃色提防中伏，亦即係話咧有相近嘅號碼嘅詐騙舉報，又或者呢個號碼咧確實真係衛生署熱線電話，但係咧就曾經被騙徒假冒過嚟呃人咯。 哦，如果都係唔中紅橙黃三色嘅顏色，咁我諗佢應該係安全啦啩。 如果搜寻器结果呢只是出现紫色未有记录的话呢，就只是代表未有人向警方报案，就不代表呢是完全没有伏家。所以大家呢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提高警觉。市民在防骗伺服器搜寻的结果可能大部分呢都会是未有举报，但这个并不紧要，警方呢是希望市民透过建立使用防骗伺服器的习惯，去到加强提防诈骗和网络陷阱的意识。其实防骗伺服器所显示的搜寻结果就仅供参考，无论显示的是任何颜色，大家都应该自行判断和查证的。 Crystal 讲了这么久，究竟这个防骗伺服器我都很好奇，它的资料库是哪里来的 呢？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又或者评级就来自不同的来源的，包括市民向警方报案，经过初步调查和确认涉及刑事成分的资料，还有其他机构向公众公布的资料，可疑电话号码举报资料库，以及是网络安全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等等。 如果有市民今天在警署报了案，可疑人的资料何时会在这个防骗伺服器搜寻得到的呢？ 假如经过刑事调查队初步确认有刑事成分，一般情况下在第二日就会在防骗伺服器那里搜寻到的了。 哇，都很快啊，效率非常之高啊。防骗伺服器真的都非常实用了。但是现在的骗徒不单止只是香港的，有些呢可能在外国的。防骗伺服器能不能够搜寻境外银行账户或者境外的电话号码呢？ 当然可以啦。假如有一宗骗案举报显示有骗徒利用境外的银行账户或者电话号码犯案，这些资讯亦都可以在防骗伺服器入面搜寻到的。 警方接获市民报案，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有刑事成分之后，一般而言骗徒的平台账户名称等等的资料就会在第二日就反映在防骗伺服器上高。防骗伺服器入面的资料真的很新鲜滚热辣的、 啊、防骗伺服器又会不会加入一些譬如骗徒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地址、车辆登记号码等等作一个搜寻的类型的？ 打造防骗伺服器的目的呢是帮助大家辨识网络陷阱啦，所以可以被搜寻的资料呢现时就并不包括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真实姓名、地址、车辆登记号码等等资料。在披露骗案资讯方面，警方呢是在达到防骗目的以及是保护个人私隐之间呢是取得平衡。 我又很好奇 Crystal， 市民可不可以用防骗伺服器的搜寻结果当做一些证据向保险公司或者是等等不同的机构追讨赔偿，甚至乎呢就是向骗徒追讨这个损失呢？ 防骗伺服器的搜寻结果呢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的，所以大家呢应该再自行查证和评估风险。另外防骗伺服器的资料呢就仅供防止及侦查罪案之用，就并不包括呢是追讨损失或者是赔偿的。如果任何人将这些资料用作其他用途，更加有可能呢会干犯香港法例第486章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有关条文。 嗯，明白晒。诶、欸、，Crystal 啊，而家咧又到咗秋天啊，大闸蟹嘅季节啦。我咧就好中意食大闸蟹嘅。假如咧我输入大闸蟹啊呢三句嘅字眼，会唔会揾到一啲可疑嘅网店噶？ 防骗伺服器咧，暂时就唔支援货品嘅搜寻功能嘅。我哋建议市民网购之前咧，无论去帮衬边间商户或者系平台啦，都可以使用防骗伺服器咧，去到搜寻一下嗰个商户嘅名称啦、收款嘅账户啦、网址、电话等等，就提防落入骗徒嘅圈套。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守望者 www.cyberdefender.hk 的社交平台专页，我们每星期都会公布网购高危的排行榜，同埋列出过去一个星期出现过的新诈骗专页噶。 嗯，防骗伺服器我就觉得相当之有用啦。不过 Crystal， 除了防骗伺服器之外，仲有冇其他好的锦囊可以俾我哋大家放在袋入边，防止被人呃咧？ 冇错，我哋仲有三招噶。第一招就是细心留意，并且多加观察，特别是对方又或者是平台所使用的字词啦，或者是对话内容，就可以咧发现骗徒的端倪。骗徒留低的数码痕迹在精明的网络用家眼中咧系会无所遁形噶。仲有第二招就是查询域名，利用免费的域名查询工具，例如是 Whois。就是 WHOIS， 就可以得悉网站的建立日期。假如那个平台最近才开设，那就非常之有可疑了。最后第三招就当然是 follow 关注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hk 的 Facebook 专页和 Instagram 账号了。记得就要将守望者网站的捷径摆放去到手机和电脑的桌面，又或者是将守望者网站设定为浏览器的首页，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最新的防骗资讯。我们亦都会公布虚假的网购、投资、搵快钱平台的名称和网址，大家只要时刻保持警觉，骗徒想有机可乘都很难、啊、 以后大家网购、网上投资和求职之前就记得先上守望者网站，用防骗伺服器 check 一 check， 同埋记住以上三个不同的锦囊。如果有怀疑都可以打电话给警方的防骗二二线18222噶。今日唔该晒 Crystal， 拜拜。 小白，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汇景花园，而港岛去九龙只是西行线入口那里就稍微多车的啫。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 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中区干诺道中，咁啊，因为咧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对开慢线咧有封路措施嘅，经过小心啦。九龙方面，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近住科学园嗰段就稍为多车。前一啲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乡事会路一带啦，去到马场段咧，仍然系交通繁忙嘅。屯门嗰边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市中心华都花园段就多车，咁啊仲有龙富路啊，龙富路就比较多车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50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170啊，我就180啦。揀男朋友揀我啦。 150170系咪讲纳米楼嗰啲尺数啊，一对小夫妻点样住啊，我唔买啦。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20大通识。 20大代表的选举共划分为31个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等，一共38个选举单位。代表产生程序除了有推荐提名，还要有组织考察，最后是会议选举。选出的代表都会涵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年龄、不同入党时期的人士，亦都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官方早前就公布，一共有2296人当选20大的代表。 今个星期的四通八达继续介绍自在剧场。 未必一定是智障朋友，普通小朋友去看这个 show 的时候，突然间砰砰砰，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异样，或者会嗌呀，或者尖叫，甚至可能有机会会喊添。 那自在剧场版的雷声又会变成点呢？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由一个举动，怎样看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的重视呢？ 无论是大国细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不算得什么。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尽力尽责，胜过大家。 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 V 型单日转向啊 ，V 型反弹啊，道指咧先跌后回升，仲要升得几多？升82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9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32点啊，睇到咧港股 ADR 指数都升啊吓，升284点啦，睇嚟今日应该 Happy Friday 啦，刚啱都听到咧，即系日经啊，即系日本方面股市咧都系大升嘅。咁啊，开个好头啦，睇下可唔可以咧，大家继续 happy 到尾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前两日嘅啫，咁啊见到有啲免针纸嘅新闻消息出咗嚟啦，咁啊亦都话到又有啲声音就话暂缓啊咁样。整件事情咧，我啊净系谂到一样嘢，我都好想问下大壮咪，唔知道暂缓呢一样嘢，其实啊件事有利有弊啊，边一方面多啲，可唔可以同我哋睇睇咧？嗬， 哇，真系件件案咧有不同啊。 系啊。 咁啊，呢個咁嘅免針紙咧，之前我都唔係好知，原來有咁多免針紙發出界嘅咩？ 係啊，我都唔知 道。原來問下嗰啲職員，咦？原來有啲人佢哋識嗰啲都攞咗，原來話啊人心惶惶啊咁樣，唉，咁啊呢啲又話啦。 係啊。 嗱，睇翻咧就話照報道咧就係、原來警方咧就係、拉咗6名醫生，然後仲有第7個咧就在逃。 哦。 咁啊，涉嫌咧睇報道咧就話係開咗一啲叫。假嘅免針紙啊，咁言下之咧就唔係話唔係呢個醫生出啦，假嘅嘢就係話咧，可能係冇真係臨床係嘛，即係睇過病，做過判斷咁先至發出，咁所以呢啲針紙咧就唔正確嘅咁樣， 就有啲可疑啦咁樣。 係啦，佢真係英文用個 doubt 字嘅，真係係有啲疑問啦咁樣嘅。 係咯， 好啦，咁醫生咧就俾人哋就擒拿啦咁啊，之後就調查會唔會起訴呢個，應該就係刑事嗰個程序啦。咁不過咧，日前咧就因為政府醫衛局局長咧就發出咗個命令咧，就話所有嗰20000張嘅啲免針紙咧就即係冇效咁嘅樣，咁啊惹嚟一啲討論啦嚇。咁及後咧亦都有人咧就走去司法覆核啦，咁亦都咧係又新鮮滾熱辣啦，咁咧高浩文大法官咧，高等法院仲庭咧，就頒下咗個暫時，因為佢係首先咧係有一個，凡係做真呢啲複核啊，要求一啲暫緩令啊，就好似申請嗰啲禁制令咁咧，先單方面申請，雖然另外一邊又賴，不過咧初步咧就俾住一個命令，就暫緩執行先咁嘅樣。 係。 然之後咧，等大家準備好曬去拗啦，有個 full argument 啦，即係大家所有啲文章啊、證據攞齊咧，到期時再聽，聽真，咁先至咧係決定俾唔俾咁樣。 哦，咁就而家成件事啊，簡單啲嚟講就原地踏步 hold 住先。 係啦，咁變咗咧就因為喺司法機構裏面有這麼一個權力咧，係可以影響到行政機關嗰個執行啲程序嘅，咁所以咧就變咗而家政府都宣布咗啦嚇，咁暫時咧唔會話唔俾人使用咧呢啲叫免針紙嘅東西啦。 咁啊繼續使用喎，即係暫時係嘛？ 係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問啦，喂乜咁係咪去申請就可以暫緩啊咁嘅樣嚇？咁究竟啱唔啱數啊？咁啊即係逐啲講嚇。咁有時候要睇下咩情形啦嚇，譬如假如咧即係譬如嘅啫嚇，我諗。有人就話，原來咧批咗啲駕駛執照出嚟咧，嗰、那個批嘅官員原來有啲熟職啊，或者係講得衰啲啊，貪污啦咁啊，喂，咁唔得掂喎，咁原來佢批咗1000張出去。 哎呀，咁嗰1000張我聽落去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咪真係識揸車㗎，大狀咪？ 呢樣嘢咧就有好多人有正牌喺街度揸車，都成日俾人問嗰個牌係咪網上買翻嚟。 係咯，有牌嘅都揸到烏哩單刀。如果嗰班嘅朋友仔真係有存在嘅話，唔知道佢哋嘅駕駛技術係咪真係可圈可點喎？ 最起碼咧，市民佢個擔憂啦，係咪啲原來嗰個牌咧係唔係正當途徑得翻嚟，你俾佢揸咧？咁假如嗰個運輸處話我暫緩呢啲牌照嘅有效性咁。 啊，最多将来查明属实冇问题咧，就先至系嗰阵时啊补翻俾佢啦，咁啊样。 系 最多牌照费啊照计啦，唔会蚀嘅咁。咁、 啊、 都可能咧系有个强嘅即系。即系立论啦，系嘛？ 系咁啊！但系如果讲到即系路面上面嘅情况嘅话，话大众咪你知啦，荃湾系多天桥啫，但系唔系全港都起到荃湾咁多天桥噶嘛？我都喺条路嗰度行路噶、哦。 系咯，咁所以你话对其他驾驶者都可能造成威胁噶嘛？ 系啊。 咁但另一方面，假如果话又话啦，有啲学生咁啊，小学生定幼稚园咧入学嘅时候之前咧、 啊， 咦，原来入学嗰啲资格批核嗰度咧。出現咗啲刑事嘅問題喎、 哦，哎呦，嗯， 跟住你話 hold 住嚇，唔好話二萬個，你 hold 住二千個幼兒學生，唔好翻學住啊， 嚇 啊，咁、啊、等佢過得三個月半年，查明有冇熟實得邊個原來係，哦你啊，你咧就係、是、合資格嘅，嗱你就唔合資格、嗯，到其時合資格嗰個唔係變咗半年冇學翻， 哎呀，咁咪即係變相留班留咗半年。 啊，系咯，而且唔知系咪追得翻噶嘛？ 系咯，仲要睇资 格。咁所以咧，咁法庭都唔系唔考虑呢样嘢嘅。我哋睇到就系嗰、那个司法复核嘅判词里边咧，其实都有考虑一啲叫做balance of convenience 啊， 即系大家相对嘅有冇咩系唔方便啊， 嗯、 以及咧将来所谓要补翻佢俾佢嘅 damages 啊、remedy 啊嗰啲。即係嗰啲賠償補償嘅方法咧、 嗯， 可唔可以補救得到嘅？ 咁嗰啲考慮各樣嘅嘢咧，其實係咪即係判斷出嚟，多數都係叫真係安排得到適宜，大家都可以容易啲妥協嘅咧？ 其實真係嗰、那個主審嘅法官咧就要考慮啦，所以佢就要初步聽咗大家攞出嚟嗰啲論據啊、證據啊， 嗯、 或者考慮埋個事實。 嗯， 咁再讲得深少深入少少都唔系深啲嘅。 嗯， 佢最作出嗰个判词嘅时候咧，佢考虑埋个咦个大部分呢啲咁嘅免针纸咧，啊，佢喺第廿七段就话咧，其实仲有几个礼拜咧都完噶啦。 嗯， 啊，咁亦都考虑到就话啊，未必所有呢啲免针纸咧都系一定系假噶嘛。 系啊，有啲系真系真噶、哦。 系咯，你无端端呢个时间又要佢去再揾个医生自己使钱，定系？排隊去唔知邊度輪候啊，先就攞翻張咧，就未必係最公道嘅做法啊。 嗯， 咁所以咧就係、是、法庭咧就有好多考慮嘅。 嗯， 咁、啊、佢其實咧呢個咁嘅判詞有啲特異嘅地方咧，就係佢成份嘢咧就是、英語嘅。 係， 不過零零四四咧就住嗰個申索人啊、答辯人嗰度咧就用中文嘅。 哦，多唔多呢啲例子無端端有個有一 part 佢用翻個中文咁樣？ 其實多數係寫翻個翻譯嘅，咁、嗯、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就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啊，梗係要嚇與時並進啦。 係啊，係啊，係 啊， 啊，中英並存都好重要嘅。 係喎、啊，咁而且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引言咧。啊、高雄文大法官咧就幾得意嘅寫住就話無論啊嗰、那個所謂 intended 嘅 result， 即係話你想要得到嘅結果咧，係、 嗯、 幾 desirable， 即係幾即係想要啊都好啦。 係、 嗯、啊，咁佢話咧通常都個 right way 嘅一個即係正確嘅方法 ，and a wrong way 喎， 係 即係可以係錯誤嘅方法去做。 嗯， 咁佢話喺法律上嚟講咧，就係睇係咪合法定係唔合法啦。咁、 嗯、係啊，當然啦。 系啦，所以文中咧嗰啲系论及咧就啊，有个立法会议员咧都有法律资格都提及过话，咦，唔知啊局长行使呢个权力嘅时候咧系咪合法咧咁嘅样吓？ 哦， 咁所以就成个案件嗰个司法嘅程序咧，你唔好理佢其他有冇第啲啲人可能多口讲啲问题。 嗯， 啊，佢主要睇一样嘢啫 ，legality 就系嗰个合法性。 系。 咁所以咧，佢代表答辯人嗰邊當然係政府律師啦，亦都係提出咗即係話跟翻譬如第599條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章節嘅。咁、 嗯、 認為咧，根據嗰啲章節咧，咁局長咧係可以有權。 嗯 啊、不過高等法院大法官睇咗之後咧，就初步覺得，咦呢、這個立論啊未必啱喎，咁嘅樣。咁所以變咗係傾向咧係願意係頒布呢、這個。暫緩執行的命令，咁所以如果咧將來要真係要拗嘅時候咧，就要引經據典啦， 係 啊，即係話喺行使呢個權力暫緩嘅時候咧，就要睇下嗰個法律嘅根據啊， 係 係咪足夠啦個基礎，咁亦都多人少不免咧，亦都會考慮埋即係相對嘅頭先所講嘅原則啦，即係有幾大嘅害處做出嚟啦， 係 啊，如果真係落咗個命令嚇， 嗯， 亦都係有冇咩嘅。 对其他人造成唔方便啦，咁啊攞个所谓平衡咯。 系咁啊，其实呢一类型嘅叫做暂缓令啦，会唔会有个期限嘅？个时间有冇话喂一暂缓唔通你两年三年咁都系有佢咩？咁件事有冇话即系有个 set 咗个时间 limit 系几多啊？ 佢就唔会无了期嘅吓，咁、一般嚟讲咧系几个礼拜就要翻去就正式拗噶啦。 哦， 咁然后睇下到期时咧会唔会即系作出一个命令，认为咧。是啊，局長當時嗰個權力有問題啦，咁仲有司法覆核咧，就其實主要嗰時都係針對嗰個程序嘅，即係有啲人係講緊話咩叫做個 process of law 啊，即係呢啲個程序嘅公義啊咁嘅樣咧嚇，咁主要就針對話，譬如有時候係啊，你作出決定嘅時候，個行政機關有冇問曬各方嘅意見啊？啊，問少咗一方，咦，可能就唔公道喎咁，咁所以即使司法覆核嘅得席都好啦。只要佢从头做过，做翻啱嘅程序咧，其实一样可以嚟过嘅。 咁啊，真系体现得到咧，法律啊，或者系嘅有啲嘅颁布嘅时候咧，到底点样去到互相咧，亦都可以牵引，目的都系一个啫，希望公众得到一个最公平同埋最安全嘅结局啫。 系啊，嗱呢啲咁嘅例子咧，或者系事件或者案例咧，咪体现得到啊？究竟我哋而家个司法系统，同埋呢个行政机关之间咧，那个吓。即係配合啊，或者係做嘢嘅方法係點嘅樣？ 係 咁啊，大家睇到有規有矩，咁啊係亂嚟噶嘛。 亦都唔會話只係其中一方咧就惡曬，咁啊冇呢件事嘅。 惡曬佢唔係跟住人家係有權喺第啲途徑嗰度去質疑佢咯。 係啦。 咁但係質疑又唔代表佢惡曬，佢一定唔啱噶嘛。 係啊， 佢惡得有道理都未頂過，拗過先知啦。 係喎。咁啊，頭先大狀咪就話啦，都可能有幾個星期嘅。咁啊，新鮮滾熱辣幾個星期之後，我哋又再一齊睇睇呢一個嘅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又去到哪里了？ 睇下啲人仲使唔使咁讲得俗啲腾鸡啊？ 可能系啊，应该唔需要噶啦，而家安心好多啊。 系嗰几个礼拜都可能已经吓，系咪叫 expiry date 嗰啲已经系到期啦，所以政府都冇乜所谓啊。 系啊，到时大家就真系安心出腾啦 吓。希望冇事啦。 今日朝早唔该晒大壮威。 好，唔该。 OK， 拜拜。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 exchange traded fund， 即系乜嘢啊 ？ETF 又被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系一种喺证券交易所交易、提供投资人参与指数表现嘅指数基金。ETF 将指数证券化，投资者不单以传统嘅方式直接进行一篮子证券嘅投资。而是透过有表彰数字指标的证券权益受益凭据来间接投资。现在港交所都有 ETF 通的，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估估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你像八卦你那警方，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警方，我眼里永远看我要怎施展我锋芒。 追踪三十一，星期五的早上邀请到就是电视部的阿卓在这里。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七点半钟的时间，基本法二十五年学习哪一方面的东西呢？ 好啊，今天来到最后一集了，基本法二十五年。今天会跟大家看看国家发展大局底下香港未来愿景是怎样的。另外呢，基本法又为香港的将来铺设了怎样理想的土壤呢？咁啊，關心國家發展同埋香港願景嘅朋友，記得今晚七點半睇《基本法》廿五年最後一集啦。 嗯，咁啊，係香港人就要關心香港啦，即係香港人就要打開電視三十一啦嚇。八點鐘嘅時間做個健康快活人咯噃。 係啦，咁啊嚟到第四季，咁啊每一集咧都會有一個環節叫做復康治療全面睇嘅，咁啊請嚟物理治療師咧去幫唔同嘅職業族群咧去服務下嘅，咁啊今集好特別喎，物理治療師咧去幫按摩師去做呢個職業治療喎， 咁搞笑？ 係啦，嗱嗰啲按摩師能醫不自醫啊，佢自己。按摩師大家去過按摩都知道咧，佢哋好用力噶嘛，咁但係佢哋本身都會勞損噶嘛，咁點算咧？咁今集物理治療師咧會幫佢哋介紹一系列嘅動作，咁啊等到佢哋咧嗰啲肌肉，特別係咧話佢哋嗰啲按摩師啊，自己個背脊咧會特別疲勞嘅，咁啊幫助佢哋咧去到強化佢哋嘅背肌咁話嘅。 哦，咁啊按摩師又可以幫翻物理治療師咯喎，真係之後。 是啊，所以呢个是之后的事啦。等我哋解决咗自己先。 是冇错冇错。11点半的时间呢， 11点半有呢个中国纪录片啊，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咁会同大家睇下呢，原来古代新疆地区呢同中原地区喺文化上呢已经有呢个交流交融咁话㗎啦。咁中原地区嗰啲飲食习惯呢，喺1700几年前啊，原来喺呢个新疆地区呢已經是很盛行的了，即是可能他們會搞一些 fusion 東西話、啊、有興趣知道了解多些的朋友呢，今晚十一點半記得要留意了。 是啊，可能幾百年之後呢又有個節目呢，就是講回今時今日來到2022年的時間，到底我們的菜式是怎樣 fusion 啊，其實都挺有趣、你想想現在我們吃的中菜啊或者什麼菜，很多都是由以前不同省會啊大家去到 fusion feel 出來的嘛。咁系啦，咁如果你话睇翻以前，譬如中国新疆嘅咁呢啲菜式系点样咧，咁啊对我哋今日啊食嘢食落去嘅时候，都会知道佢哋每一件食物嘅来源系啲乜嘢，都几有趣啊！今晚留意住啦，好，唔该晒阿畅，拜拜。 唔该晒。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ABCDEFU 咧就系走红全世界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好多人中意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Gail God Has a Sense of Humo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转完又转。早两日有个朋友约我，话有啲嘢想同我倾。我话晏昼有时间，不如饮杯咖啡啦。相约去一间大型咖啡连锁店，啱啱系 tea time 时间，梗系多人啦。晏昼三点三，好多人已经习惯饮杯咖啡。你可能会问啦，唔系个个都可以呢段时间休息，点会咁多人啊？再谂谂啦，十月都嚟咗啦，开学啦。呢类 coffee shop 特别多学生，就算人唔喺度，都会摆个书包或者部电脑喺台面。我成日觉得好奇怪，究竟佢哋去咗边？而且可以成部电脑放低，仲有啲人会喺度开会、倾偈、买保险，所以人多一啲都唔出奇。入到去，净系见到门口有位，我梗系即刻坐低。叫咗杯咖啡之后，我朋友望到铺头里边有人啱啱起身，佢话不如坐入去啦。我谂住啱啱坐低冇所谓啦，攞起个袋行入去，咖啡搞掂之后去柜面攞。呢、这个时候我朋友又攞起个袋，佢话角落头有人起咗身，不如去嗰边坐啦，呢度始终人多。于是我攞住两杯咖啡，连埋个袋转换阵地。放低嘢之后，我问个朋友有乜嘢想同我倾啊？佢望两望，跟住又话啦：单边嗰度有人走、啊，嗰、那个位好似静啲，不如我哋转入去啦。我话啱啱坐低、啊，我都未讲完，佢已经起咗身。我再一次孭起个袋，又行入去。坐低之后，我想问佢倾乜嘢咧，跟住佢话啦：门口个位好似开扬啲，不如坐出去啦。我又攞住杯咖啡，孭翻个袋，再坐出去。坐低之后，佢终于开声，佢话最近想转工。我话你转咗工冇耐，点解又想转呢？佢即刻答我啦：仲过鱼唔过塘唔肥啊！呢位朋友转工次数之多，我都数唔晒，而且转得好快。呢条鱼喺呢个塘游唔到一个圈，已经转咗去另一个。其实你都未知呢间公司呢、这个岗位有啲乜嘢发展，即刻转会会唔会有啲仓促呢？其实唔单止我呢个朋友，可能大家都识人有相同諗法、相同做法。眼前有少少好处，就算未坐定，即刻攞咗先，冇諗过长远系点，又或者系根本唔知自己想点，所以见步行步啦。见呢份工好，做住先。下一份工觉得好啲，再转。可能冇谂过，如果留喺之前嗰份工，可能长远发展会帮到自己。跟住我朋友同我讲：，钟哥，而家个个都系咁噶。我话其他人我唔知，我净系知你就系咁。佢问我：你点知啊？我即刻讲：睇你系咁转位。就知你个人系点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 可这样跟你当来当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铺转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之前呢，咁我就喺飲食圖鑑嗰度啊，尋日啫嘛，唉，都唔記得咗，以為之前好耐添， 咪都係之前啊， 都係之前， 之前一日， 之前一日，咁啊講咗呢個大閘蟹啦，咁啊其實大閘蟹咧，我哋就講咗，譬如係湖啊、江啊、河啊咁樣，其實邊一種係最好？咁但係如果要 講 到 湖、江、河、海啊，講埋個海啊， 鹹水喎。咁但係如果你話揀呢個大閘蟹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大家都好多都識揀嘅啦。嗱，如果你即係平時都係嗌開，喂阿姐阿靚仔幫我揀啲大閘蟹啦，咁樣年年都係咁買嘅，冇乜新意。你想自己揀嘅，其實自己揀個樂趣好都幾大嘅，因為你可以自己選擇，跟住自己揀，跟住擺入個袋入邊，然後翻屋企咧就好似即係拆禮物咁樣。 啊，即係呢樣即係。我自己係孤陋寡聞嘅，對於選擇即係大閘蟹都係海鮮類嘅， 係啊， 即係你選擇海鮮，我真係唔知道點樣 嚇。通常咧就最直接咧就睇佢生唔生猛啦。如果你買魚嘅時候，你都揾條彈彈啊咁樣，咁你冇理由都揾曬反曬眼嘅。 即係好多年前我聽過就話，如果你揀蟹又好，大閘蟹即係蟹又好啊，揀佢有冇嘔緊泡啊嘛，係嘛？ 哦，係大閘蟹係嘅，大閘蟹的而且確係嘅。咁如果你話嘔泡一陣再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大閘蟹，首先咧就要揀佢嗰個新鮮嘅程度。 嗯， 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係你去買大閘蟹嘅時候咧，佢篤下佢，或者你有冇見過篤下佢，或者攣下佢。又或者話啲水壺噴下佢，喺 水壺啊， 又喺有啲 sales 係咁噶，咁佢噴下佢啊，篤下佢啊，跟住就話俾你聽，嗰隻眼 我仲喐， 掘住你啊咁樣，佢掘住我，我驚啊嘛，我 sam 去，我一陣 drop 咗佢啊嘛，咁佢話一隻眼仔仲喐噶，其實佢好生猛噶，咁去到第一個咧就係判斷佢有冇生唔生猛啦，新鮮程度啦咁樣，亦都咧就係可能會睇下佢嘔泡啦，呢個真係嘔泡啦，第二就係嘔泡，如果佢嘔得多嘅時候咧，有啲人會覺得哇好，佢嗰、那個即係可能心肺功能好好喎，咁樣佢仲嘔咗好多喎，咁樣。另外咧就睇呢個顏色啊，即係你蒸咗佢出嚟，咁啊梗係橙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未蒸之前咧，其實蟹身咧就青色嘅。咁另外嗰個肚嗰個位置，你可以拎出嚟，另轉後邊睇。所以我唔係咁中意咧，有啲大閘蟹嘅蟹商咧，佢哋用好大條嗰啲草啊。嗰啲草咧，你直头遮住晒佢白色嗰、那个染嗰个位咧，其实你唔系好睇到佢嗰个肚到底嗰个白色嘅位置靓唔靓？ 但系佢主要嘅功能咧，咁大条草唔系为咗遮住啊嘛， 为咗压秤啊嘛，我都知道。如果佢系用断只去到计嘅话咧，我都算啦。 佢唔系压秤，咁啱有嗰啲用晒啫。 因为而家咧，即系呢几年都系啦，都好多年添啊！大闸蟹其实已经都有嗰啲咩防伪标签噶啦嘛，咁佢就钉喺嗰啲 雷射商标， 系啦，雷射商标有好多呢啲防伪特征嘅，咁已经都有用啲草嘅，但系我谂唔会话太多用一大扎草去到绑一只细嘅蟹嘅，咁如果系嘅话，你就要自己衡量翻啦，选择权咧就喺翻消费者嗰度嘅咁样。好啦，咁头先话到佢嗰个壳咧就呈呢个绿色啦，表面上咧都要望翻啲有光泽嘅。有光泽就唔系因为佢喷完水，好似卖橙咁样，喷完水就觉得另面就唔系嘅。你真系望落去嘅时候咧，唔系因为水嘅反射觉得有光泽，系因为只蟹本身咧嗰、那个壳咧，就因为佢生猛而有一个光泽。因为直啲讲就死蟹啲色咧就会越嚟越沉，哑嘅，即系核突嘅啲色咁样。咁啊，肚嗰个颜色就当然系白色啦。咁如果系嗰个湖水够干净嘅时候咧，佢蟹入边咧就有一个俗称红印嘅位置咧，咁其实佢亦都泛少少红色嘅。咁所以呢个你反转出嚟睇嘅时候，亦都有个饱满嘅感觉。所以话我唔中意嗰啲咧，嗰啲草啊，整得系啊，整得太多咧，我就觉得咁我点样去到验只蟹到底系好唔好咧咁样。另外就拎上手嘅时候咧，又系啦，如果你嗰个草太重嘅话咧，其实你根本上系睇唔到嗰、那个。度唔到个蟹本身个重量啊，因为如果你嗰个草太重咧，你就要讲只蟹聚唔聚手啊嘛。你连只蟹聚唔聚手你自己都唔知嘅话咧，咁就梗系唔得啦。咁我自己都会咧中意就未必系只只拎嘅，咁但系你起码称一称佢细细地咁样，你就会知道嗰只蟹咧个重量够唔够。重量够咧就梗系好啦咁样。咁如果你话每一次公同埋乸嘅，咁食乸先啦，咁啊跟住先食公啦，咁口感上咧亦都有一个分别嘅。咁睇你中意食嗰啲张口啲嘅，定系中意食嗰啲实心啲嘅感觉。我自己就中意食公多啲嘅。 我冇咁拣择嘅。 吓， 即系如果要食嘅话，一来我都讲咗啦，话我唔系我麻麻地话唔系话太过即系著弱嘅。 吓， 咁但系所以有得食摆喺度我就食咯。 系啊，都系嘅，都系嘅。咁啊，今年咧就大闸蟹嘅季节啦，仲未知道佢嗰个价钱到底即系最终系会系好贵啊，定上年呢个价钱系偏贵嘅。睇下今年会唔会好似嗰啲提子一样啦，一年或者荔枝咁样啦，一年就会贵啲，一年少啲，一年多啲。一年平啲咁样嘅，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咁大家中意食嘅时候咧，咁自己去到选择。不过记住唔好食太多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咧。星期五啊嘛，今日同大家去下玩啊，去边度玩啊？咁啊，踩下单车，个个咧都中意踩单车嘅，啊都有人唔中意嘅，唔好意思啊，系啦，咁我自己都系踩单车嘅 爱好者， 其中一位嚟嘅。咁啊，踩单车，如果你话香港成日都听晨光交通天文台阿 Didi 讲，就话嗰啲单车径好厉害啊，而家由呢个马鞍山开始踩，踩到屯门都得，系咪？ 有力先啦， 系啦，有嘅。 全長80多公里咧，成條咧就真係唔係個個踩得到。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可能10多20公里，其實都好多人中意喺大圍嗰邊，唔一定馬鞍山，因為馬鞍山嗰邊上落比較多。 係啊，仲有暗斜噶嘛。 係啦，咁如果你唔中意咁斜嘅，你又可以由呢個大圍開始，新界東嘅話。大圍就踩入去大美督， 系 或者而家佢轉一條路，你再上去上水， 系啊，去上水跟住元朗、元天團咁樣踩噶啦，嗰、那個框好勁啊， 好氣派！突然間你講到由大圍開始踩咧、 啊， 唉，想當年即係唉一聲啊，想當年， 啊、 我最遠嗰次咧就係、是、喺大圍踩到去大埔， 嚇、 啊，仲要自己一個人， 嚇、 啊、一大即係嗰陣時我有一段時間住喺大圍啊嘛， 嗯， 嗰個大圍。買咗個單車，哇！好開心，踩到大埔嗰時仲冇咁多呢啲嘅單車徑添，踩到大埔中間咧仲要停一停，點解咧？嗰時有我唔記得賣乜鬼，有個車仔檔擺中間嘅，即係喺大圍去到大埔中間有一檔咧，有個車仔檔，你可以中間檔唞下食嘢咁樣，跟住休息一下之後咧。再踩到去大埔， 系啊， 跟住可能又食少少嘢，跟住就踩翻转头。 依家都有嘅、嗯，即系佢近住码头嗰度咧，就好多嗰啲 科园一带，其实都好多嘅。 科园前少少咧，有一个位咧，即系啱啱系过咗马场嗰个位，跟住一转入去，叫做成条吐露港个头头嗰度啦。咁嗰度嗰个码头有阵时都会买水买啲冰菠萝嘅、 哦， 有一 两即系中大之前 嗰啲、 那个位， 啊、跟住咧就一路踩入去。头先小白都有讲，科园旁边都有两。三間 cafe 嘅依家，即係好超嘅。有陣時有啲歌手朋友喺度彈下吉他 busking 嘅咁樣， 彈得架單車咁就聽下歌食下嘢。 嗰條路咧其實就唔係淨係踩單車，其實跑步咧都幾好跑嘅。係我自己都好中意跑嘅，即係譬如由大圍跑翻屋企，或者由邊度跑翻屋企都靚啊。咁如果你話日落嘅時候咧，哇！嗰個太陽真係～正啊！啲打卡位咁啊，就係呢條路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嘅，咁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啦，咁啊，其中如果你話喺大圍踩入去呢一個嘅大埔，或者喺馬鞍山嗰邊踩嘅時候咧，其實原來佢天橋咧都有啲橙色天橋喺文化博物館附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文化博物館其實都已經靚啦，咁啊附近有個橙色嘅天橋嘅， 哦， 其實望落去都幾外國 feel 嘅喎， 係 啊。呢、這個天橋就喺 近住，我想講個樓盤名啊！我想講個樓盤，即係近啲車公廟嗰邊有呢條天橋嘅。 係啦， 因為咧，我哋平時文化博物館咧，一攞咗架車一踩咧，就踩落去隧道，行人隧道，跟住上翻嚟。嗱，我想講咧，那個行人隧道咧，有啲位你真係落車推嘅，你唔好夾硬爆上去。嗰、那個彎係好急嘅，成日都會有人喺嗰個位炒車，即係未出發就先興奮啦，先受傷。嗰、那個位係比較 critical 啲嘅。咁、但係小白講嗰個位咧，就另一邊嚟嘅，可以炒下踩下，即係瀝源村啊嗰邊嗰啲位嚟嘅。 係啦，咁另外如果你話喺大圍嘅話咧，咁啊有個叫做400多年歷史嘅圍村積泉村，咁啊既然幾百年咯，咁如果大家踩單車嘅時候咧，就可以經過人哋條村嗰度咧，其實都幾多即係文化氣息幾重啊！ 叫咩村啊？呢個小 積泉村， 積泉村 係啦，咁啊都幾有文化氣息嘅，即係你踩單車唔係話淨你淨係噓一聲踩曬佢噶嘛。你梗係沿途欣賞一下啲風光，咁先可以欣賞到呢、這個即係踩單車嘅樂趣。因為佢淨係講啲圍牆咧、其實佢哋都好多 decorate， 即係古代嗰啲 decorate。 呢啲名字啊，考起啲僆仔啊， 咩啊？ 我哋喺邊咧？積泉村 係啦，積泉圍， 佢唔識讀嘅。 係啊，積泉圍咁樣。 只要聽到啲街歌咪識咯，街歌 係啊，咁仲有咧，就係近呢個車公廟一帶咧，其實呢個城門河附近，即係城門河開頭嗰個位咧，其實喺近大圍同埋踩緊去文化博物館嗰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佢全條路咧都係有好多樹蔭嘅單車徑嚟嘅。咁嗰位無論跑步同單車咧，都係好舒服。其實你如果識得影相咧，喺咁多樹蔭底下影，你再有上面有啲太陽射落嚟嘅時候，就好容易影到咧啲光啊透落去嗰種嘅。 踩單車係踩單車啦，仲掛住打卡。 咁踩單車嘅為咗打卡噶嘛。如果唔係就唔好玩噶啦，咁所以你話譬如星期六日嘅咁啊，天氣非常之好，真係有天氣乾爽啊！我哋做運動都係驚天氣濕嘅，咁大家不妨咧就可以睇下呢啲嘅位置啦，咁啊去嗰度打下卡，靚一靚，又可以踩下單車，做下運動。 趁呢幾日個天氣好似好啱啊，即係踩單車。 係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喺星期六啦，其實今日你早放你都可以出發噶啦，星期六日單車徑見大家啦。